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戴希立。 大家好，欢迎收听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我李志坚同戴希立主持节目。咁啊，戴希立，咁啊，我哋今日咧第一个话题会倾下咧，即系夜市呢一个话题。 系 啊，咁啊，因为 好 hot 喎呢个吓呢、这个题目。 系啊，咁啊，最近即系媒体啊都有即系报道下即系夜市即系呢个话题啦。咁而我哋财政司司长咧上个星期五嘅网志咧都有提到咧夜市呢一个话题嘅。咁佢个睇法就咁样。咁讲紧其实即系复苏之后啦，即系我哋嗰个疫情后疫情啦。咁我哋即系财政司司长都睇到话，政府一啲即系经济嘅数据，睇到一啲上半年嘅数字，例如系即系私人消费啊，第一季同第二季都有上升嘅即系趋势啦。咁而嗰个即系按年有上升啦。咁另外喺零售嗰个销货价值同埋食肆嘅收益咧，都有上升嘅趋势。咁啊啲数字睇到，咁所以啊，究竟点样可以继续即系持续去搞好个经济？咁即係有個説法就係咪可以搞翻夜市咧？因為講緊夜市可能帶動到即係飲食啊、零售啊，同埋其他相關嘅，例如交通運輸，甚至乎酒店業嗰個生意，如果多啲旅客係過夜嘅話，咁其實都會帶動到即係嗰個經濟嘅。咁但係問題係嚟啦，咁究竟即係話搞夜市，咁究竟針對嘅客群係乜嘢咧？咁如果你話我哋針對係入境嘅旅客，咁其中我哋講緊旅客數字嚟講咧，我哋即係大部分都係內地旅客啦。咁而睇到一個內地旅客嘅經濟模式咧，即係話消費模式有少少轉變啊。咁以往我個印象就係、是，內地旅客嚟香港咧都係買嘢購物，咁但係而家咧即係睇到即係嗰個發現就係、是。內地旅客嚟香港咧，都係啲年輕嘅客群，咁佢哋就比較中意係咩咧？文化藝術呢啲活動，咁所以如果佢哋係即係嚟香港咧，就唔會好似以前咁樣啦，買，即係佢哋可能會重視啊，周圍去睇下有冇啲特色嘅嘢啊，即係有冇其他啲有趣嘅地方啊，甚至乎係咪可以打下卡啊？有地方可以影相去打卡啊，做下啲即係佢哋喺網絡宣傳佢哋，或者佢哋推廣佢哋自己喜歡嘅嘢啊，咁所以嗰個模式好唔同，咁所以話如果嗰個客群係針對內地遊客啊，甚至乎係針對即係啲年輕嘅遊客，咁樣點樣搞夜市先好咧？ 係，我諗咧就從直覺或者個感覺嚟講咧，即係我哋睇到呢段時間咧。對香港嘅經濟咧有正面嘅因素，亦都有負面因素。咁啊，負面因素好簡單啦，就係個復甦未如理想啦，啲數字咧都覺得有可以消費啊各方面都有調升嘅空間啦，即係咁樣。咁啊，旅遊嘅旅客數字都逐步上升啦。咁我哋一個問題就問：點解旅客人數逐步上升？消費能力好似又強咗。但系点解个经济嗰个反弹就会唔系好觉又好强劲咧？咁今日就谂起咧，会唔会原来佢哋嗰个消费能力提升啫，但消费模式变咗咁样，或者唔系净系消费模式变咗，就呢个可能针对呢个旅客啦，针对本地人咧个生活模式都变咗，即系因为佢哋早即系唔出夜街啊，即系或者咁等等咁样。 系啊。 咁好啦，咁依家個問題咧就依家就憑直覺就未做咗一個好充足嘅調查研究嘅基礎上邊咧，就忽發奇想，就話不如延長佢消費嘅時間同空間，咁就搞夜市啦。點解我要加個空間兩個字落去咧？咁就你搞夜市，你唔係得一個地方大笪地或者呢個廟街搞夜市噶嘛？如果你真係搞一個夜市，係延長嗰、那個。空地嗰個時間嘅話咧，你需要有好多個空間同時發生呢件事先得嘅。咁牽涉就要地方啦。一牽涉地方咧，就牽涉政府嘅政策啦，譬如啲噪音啊、衞生啊、等等安全啊等等嘅問題。咁咧就政府唔帶頭唔得。當然啦，提供到嗰啲服務或者消費嘅模式咧，就要靠民間嘅創意啦，即係咁樣。咁呢件事依家政府就好似想带头，但系咧，我觉得个政策、地方同埋嗰个统筹咧， 就首先要政府先行，然後睇下民間咧都有啲咩創意嘅思維，可以使到夜市咧係活躍。仲有一個問題，我要搞清楚個對象，你頭先講嘅，係對內部嘅香港市民啦，一係對遊客，係對年輕群啦，一或對一般人，咁等等呢啲問題，究竟我哋做咗先啦，或者要做少調查研究啊？因為我哋需要有啲集體智慧咧，咁呢個我相信咧，政府都可能都需要有個部署先得。 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啊，你假如你對即係搞夜市係咪可以帶旺到香港即係經濟持續發展？你又會認為啊，夜市如果真係搞嘅，針對咩客群啱咧？即係本地啊，定係遊客咧？如果遊客係咪以即係內地客嚟講啊？究竟係年輕㗎啦，定係即係一般人咧？咁有意見咧，歡迎打嚟我哋熱線咧，1872311 傾下嘅。咁啊，但係立頭先係提到啦，即係講緊地方咧，咁同埋空間啦，咁有啲立法會議員就會提啦啊，如果你搞咧。是不是可以在即係遠離即係民居的地方，例如即係啟德郵輪碼頭啊，或者係西九文化區啊，因為呢啲遠離民居，咁即係喺個噪音啊，或者喺其他即係騷擾方面咧，就會減低啦。 咁你要解決交通問題喎、 啊，冇錯啦。因為其實我哋上星期都有討論過啊，啟德郵輪碼頭啱啱先即係有一啲即係郵輪泊岸啦，咁啲旅客上岸咁就撞啱佢嗰度就有一個即係道路嘅事故啦，所以啊佢哋嗰啲車就會有啲麻煩啦。咁啲旅客可能上岸要等好耐，話都冇車，想揾搭的士都冇咁樣，咁變咗佢哋就會對於香港個印象唔係咁好啦。 系，咁你如果你有好大地方，例如去赤鱲嘅機場搞都得，不過問題行到咁遠埋，如果冇車出翻嚟就真係 係啦，係啦，所以如果本地嘅你入去，咁係咪又係方便咧？咁另外有一啲即係建議就係咪商場？頭先你提到啦，嗰、那個空間或者個營業時間，例如啲商場係咪可以開夜啲咧？例如睇午夜場啦，啱，其實平時我哋睇午夜場咧，啲商場就跟住啲鋪頭閂曬㗎啦嘛，因為你可能有啲九點、有啲十點就要即係閂鋪啦。咁但係如果有午夜場啦，可能睇到。即系十二点凌晨一点咁样啊，即系散场啦。咦，嗰个商场系咪仲有嘢行有嘢食咧？咁有一啲建议咁，但系即系呢个我又睇到，喂，其实就会有牵涉到人哋嘅食肆或者零售店铺，佢个即系营业嘅人员都系要即系 O T 或者要延长嗰个时间咧，系咪一个可行咧？咁样 系啊，所以一定要政府要有啲统筹，有政策上嘅方便，仲要咧头先讲你交通啊，好多问题咧。是要照顧的，咁其實如果要同一時間喺唔同嘅空間去延長嗰個消費或者嗰個時間同埋模式咧，其實都唔係一件簡單嘅事嚟嘅，係。 咁所以收音機旁邊嘅朋友，如果你係啊對搞夜市係咪有意見咧，歡迎咧打嚟我哋1872311傾下嘅。咁我不如同嘉賓傾下，咁我哋电话旁边咧有李振强立法会议员，李振强你好， 你好啊， 喂李议员系， 姚大主持你好， 系 啊，咁我哋嗱，而家我哋就讲紧搞夜市一个话题啦，系咪真系帮到香港个经济持续发展啦？咁我哋都想即系请教下你啦。其实如果以你个角度，其实搞夜市究竟我哋应该针对乜嘢嘅客群先啱？究竟系本地啊，定系游客？咁而游客，因为我哋而家睇到即系。主要是內地遊客嚟香港啦，咁而佢哋係好多都係年輕嘅一群，咁究竟啊搞夜市係咪一個即係吸引到遊客嘅一個即係方法咧？ 其實我哋覺得搞夜市，無論對遊客又好，對本地市民都好咧，都係一個嘅即係好即係等佢哋可以吸引到佢哋可以夜晚出嚟即係買下嘢食下嘢或者甚至行下嘅一個嘅活動之一嚟嘅，特別係對一啲年青人啦，即係佢哋精力旺盛啦，佢哋去對夜市，譬如我哋以前都有啲譬如係夜場係睇通宵漫畫，甚至係睇通宵打機嘅情況下，都可以係可以做一個消費下咯。咁呢個我哋好希望即係藉住呢個夜市嘅經濟，可以吸引到更多嘅朋友，特別係內地嘅朋友可以留多香港多一晚，咁令到佢哋可以即係使多啲，即係花費多啲，咁令到我哋經濟可以即係有啲嘅帶動咯。 唔係你依家諗到嘅咧，譬如而家比較靜啦，夜市咁，依家要搞活佢咧，起碼有邊幾樣首先要做？而呢啲裏邊咧，政府又有邊啲係應該政府帶頭做嘅咧？ 其實首先夜市呢樣嘢咧，喺好多嘅地方，包括內地好多嘅城市又好啦，甚至即係中國台灣都好，又或者係泰國等等嘅地方都好流行。咁首先要我哋覺得係要有三部曲要做啊。首先要有個恆常性嘅一個嘅地方先啦。咁呢個恆常性地方其實係俾一啲嘅朋友，特別係年青人，佢可以透過呢啲嘅地方去租一啲嘅平一啲嘅租金，去買佢哋一啲嘅創意嘅產品。包括衣服、鞋物、飾物等等嘅一系列嘅產品，咁令到可以培養我哋嘅創業嘅一個嘅條件。第二，市民亦都可以喺呢個環境裏面亦都可以買到啲平嘢，咁其實都係一個雙贏嘅局面。第二就話，即係喺個嘅即係恆久嘅地方之餘咧，其實都要有一啲嘅打卡點，甚至係有啲嘅主題。包括好簡單，好多時內地嘅城市呢，佢哋做啲夜市呢，佢哋周邊嘅建築物嗰啲嘅燈飾又好，燈光嘅效果都好，甚至佢哋嘅建築物嘅外表都好等等，其實設計上佢哋都有啲復古啊，甚至係可能有啲譬如喺啲唔同嘅朝代啊，甚至係有好多即係種種嘅主題喺裏面，等啲市民或者啲遊客可以去到打下卡、散下步，甚至啲拍拖嘅情侶可以喺一啲嘅雕像或者一啲嘅藝術品前面呢，都可以做一啲即係可以去影下相，咁令到即係嚟出進咗嘅人流啊。第三其實都可以即係做一啲嘅快閃嘅活動，包括係一啲嘅演唱會啊、嘉年華包括巡遊啊，甚至係啲雜耍表演啊，甚至係其他種種類型唔同嘅一啲嘅宣傳一啲嘅節慶日嘅一啲嘅活動，其實都可以吸引到一啲市民嚟嘅。其實我成日都講個比喻好簡單，其實我哋平時過年過節都會行年宵啦，係咪啊？我哋中秋嘅時間都會去睇火龍啊，去點燈啊，其實呢啲都係夜市之一嚟㗎，係咪啊？咁我哋只不過點樣可以將我哋呢啲嘅夜市生活係可以延續落去啫嘛？ 咁啊，李振強，其實頭先你提到咧，即係似乎即係你個方向就係會針對內地嘅年輕嘅遊客群嚟到去即係。諗呢個夜市咧，但因為我睇到其實香港本身都有夜市，頭先你都提到，即係即係中區有蘭桂坊啦，咁我哋九龍區即係油麻地廟街啊，都有即係類似嘅夜市，都有嘢食啊，有嘢賣噶。咁其實即係而家嘅夜市其實係有咩問題咧？即係點解仲我哋仲需要另外又要搞一啲夜市咁樣咧？ 其實而家嗰啲嘅夜市，第一就係話即係個吸引力已經大不如前，因為其實嗰個嘅交通嘅配套又好，或者其他嘅主題點樣可以提供到落去嘅元素落去喺呢啲嘅地方係冇，譬如廟街，佢可能頭先我講，佢可能得食同埋買，但係買嗰啲嘅嘢咧，其實好多時淘寶都有或者剩，咁係咪有啲嘅創意嘅嘢咧？其實缺乏咗呢啲年青人嘅一啲嘅創意嘅元素喺入邊。咁蘭桂坊可能都淨係得飲酒或者係即係大家去跳下舞嘅一啲地方，即係但問題佢亦都冇其他一啲嘅，譬如係演唱會啊，或者係一啲嘅嘉年華啊，或者係其他一啲種種嘅行下海濱啊，即係打卡嘅元素喺入邊嘅。咁所以其實作為一個夜市嘅經濟咧，係一定要有唔同類型嘅元素，特別係一啲快閃或者係啲有令到我哋有期待感嘅元素喺入邊至得咯。 咁但係其實即係講到，因為頭先阿大入都有提過，即係其實要做咧都有好多即係問題要去解決啦，即係包括如果要同即係攞政府嘅牌照啊，去做一啲咁樣嘅活動啊，咁都係一個問題。咁但係如果我哋話短期啲啦，咁其實頭先你提到我哋話傾到蘭桂坊，咁雖然佢係可能係即係飲酒啊食嘢嘅地方啦，咁但係其實佢附近都例如有大館啊，呢啲都係有啲我哋香港即係歷史文化嘅一啲建築啊，其實佢有一啲即係都係好多嘅即係展覽嘅場地啊，咁其實係咪即係我都可以利用呢啲場地去諗點樣去做夜市咧？ 我同意㗎，嗱，即係其實諗做邊度做夜市，首先我覺得有三個條件嘅。第一個條件就係首先唔好影響到附近嘅居民先啦，啱啱先？咁其實呢啲原先已經有夜市，即係有夜場嘅地方，其實已經係有優先嘅可以考慮嘅地方。第二就係人流嗰個嘅管制問題啦。咁但係蘭桂坊或者大館嗰度咧，就可能會有先天性嘅缺點，就話可能佢可以容納嘅人數係唔可以咁多。你都會見到喺過時過節嘅時候，特別係可能係 即係倒數啊，或者情況咧，警方都要出動好大堆嘅人力物力去做一啲人流管制嘅嘢，係咪啊？第三就係保險嘅問題，或者係一啲嘅真係有突發性事件，點樣係可以即係有啲嘅救護車或者係啲緊急車咧可以到達嘅現場嗰個嘅條件咯。所以蘭桂坊唔係做唔到，但係要解決咗頭先嗰三個問題，咁就我覺得就可以得啦。 唔係咁你嗱，譬如具體睇啦，你。不如建議一下，如果真係我哋依家做一個試驗，咁當然都唔係一個地方、兩個地方啦。咁，你會建議喺邊幾個地方搞咩嘢事啊？ 其實你問我香港好多笪唔同嘅地方啊，譬如而家依輪好多啲報章報導都係覺得首先一定要大同埋空曠啦。譬如可能講緊西九龍依啲，即係嗰個嘅博物館嘅地方啦，係咪西九龍發展區啦？譬如好緊海濱長廊啦，甚至啟德郵輪碼頭啦等等，甚至我今日都有講過，譬如喺立法會對面有啲嘅即係空地嘅，其實都可以。利用住佢做住啲臨時或者係短即係長短期嘅嘢住得㗎，係啊。 咁啊，李振強頭先提到啟德郵輪碼頭啊，因為我哋節目開之前都有傾過，即係嗰個地方本身都可能有地方啦。咁但係個交通點樣解決？因為始終而家個交通係有問題噶嘛，即係你知個碼頭開咗十年啦，咁但係個交通依然都一個問題。咁就算話喺嗰度搞夜市啦，咁交通點樣去解決咧？ 非常同意啊！即係其實呢個嘢都係個即係嗰個嘅。短板嚟嘅，即係啟德交通問題，咁所以睇點樣政府係會唔會係喺觀塘嘅海濱長廊嗰度，可唔可以整一條即係一啲浮橋嘅形式，或者係點樣做啲接駁巴士嘅形式等等去到嗰度先得。但你問我，如果接駁巴士咧，根本上都冇乜人會想即係專程去一去咯。但如果你話連埋觀塘海濱長廊整一啲嘅浮橋，甚至整一條永久即係通道嘅形式，去到嗰個嘅郵輪碼頭，我相信就會吸引到人咯。 咁另外啊，李振強頭先你提到啦，因為而家即係似乎你嘅諗法就唔係即係個客群就會係內地客啦，咁而係提供服務嘅咧，包括係創新嘅咧，會係本地嘅年輕人咧。你點解會覺得即係本地年輕人會有興趣去參與個夜市咧？ 其實香港。年輕人接觸夜市嘅機會，特別係佢哋一手一腳去打造設計，到管理係唔多嘅，即係可能日間有啲你會見到有啲嘅地攤喺唔同嘅地方都試過，但問題做夜市佢哋係未試過，特別佢哋點樣係將成個嗰個嘅氣氛可以帶動底下咧，其實我哋其實應該吸收多啲年輕人呢啲嘅點子呢啲嘅橋，因為第一點，第二點其實我哋香港係一個嘅國際性都會。我哋其實唔單止係為咗內地嘅遊客去做呢樣嘢，其實我哋都可以吸取好多世界各地唔同嘅一啲夜生活，特別可能巴西嘉年華係咪啊？特別係其他一啲台灣嘅一啲種種嘅唔同嘅地方嘅夜市等等，其實都可以取佢哋經，點樣係將佢哋擺喺香港？其實如果後生仔佢哋有一個嘅地方係可以用一個即係以一個平價租金嘅形式去租一啲嘅呢啲嘅地方去創業。咁佢哋亦都係可以即係做好嘅管理宣傳嘅話咧，我相信會有另外一班大班嘅後生仔都會係即係作為擁趸，會好奇咁去睇一睇咯。 好，咁啊，李振強，我哋傾到呢一度，多謝曬你嘅電話。咁啊，李振強咧係立法會議員，咁就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咁如果你係即係年輕人，即係你又會唔會有興趣去參與，即係去搞夜市咧？去即係去幫我哋去持續發展經濟咧？你又會有啲咩意見咧？歡迎打嚟我哋1872311傾下嘅。咁收音機旁邊咧有聽眾徐女士，我同佢傾下。你好啊，徐女士。 係，主持好。 係 校長好。夜市呢個話題咧，咁好似頭先位議員講，好似包羅萬有咁，根本個焦點我都唔知佢哋放喺邊度。乜嘢夜市咧？你個市係賣嘢啊，定係淨係賣食物啦、啊，還是係開 show 咧、啊、搞清楚先。咁同埋話而家想吸引嘅咩對象咧？嗱，如果希望啲入境處話調節下入境嗰啲旅客。啊，同埋佢離境係點嘅樣？因為我係沿東鐵線，所以好清楚。通常而家嗰啲旅客咧，就一日遊嘅，大概四點幾、五點幾，佢哋又拖住啲夾走翻上去嘅、 嗯。 所以根本佢逗留夜晚嘅時間唔多，佢哋會係打卡，會去啲

咁嘅，我自己本身如果你话咧，啲香港人中意凉冷气，唔中意行夜市咧，其实我又觉得唔系好成立，因为咧，譬如好似东南亚，譬如泰国啊，或者马来西亚，甚至乎国内咧，其实而家都好多夜市咧都系室外嘅，都系人头涌涌嘅。咁而另外一方面咧，我亦都想讲一讲咧，其实如果香港咧，亦都可以考虑一下咧，好似吉隆坡咁样咧，喺个商业中心嗰度咧，就系举办一啲夜市。咁日通嘅时候咧，咁佢就系一个即系商业区啦、金融中心啦。夜晚嘅黑嘅时候咧，咁其实好多时咧就都已经系渺无人烟噶啦。但系咧就如果喺嗰阵时咧，就系搞夜市嘅时候咧，咁其实都系人头涌涌嘅，即系譬如好似喺吉隆坡嗰、那个，我曾经都去过。咁变相咧就亦都唔会话附近有民居啦。咁呢样嘢亦都可以即系考虑一下啦。咁同埋另外一样嘢咧，我亦都想话，亦都可以谂一谂咧，就系话，因为香港好多啲桥墩啊，或者系好多地方咧，其实系冇乜嘢嘅即係設計嘅。咁我亦都即係有好多人咧就話四處塗鴉啦，係咪？咁我覺得政府亦都可以考慮一下咧，就話每一區譬如橋墩啊，或者一啲嘅外牆咧，可以即係俾人申請一下，譬如啊呢段時間咧就可能邊一區就可以咧，你哋報名咧就係做一個塗鴉嘅。咁就係設計，譬如係每人有一個範圍咁樣俾佢哋咧，就係做一啲自己嘅設計塗鴉。咁其實亦都可以成為一啲咧就打卡點咯。咁呢樣嘢咧就變咗又可以令到一啲嘅即係佢哋啲年青人啦、想係表達一啲嘢啊，咁同埋即係可以。而自己設計一啲有心思嘅嘢出嚟，又唔會話四處塗鴉犯法，咁又可以做到一啲即係打卡位咯。 咁陳小姐，你即係認為即係其實夜市應該本地人都會有一個吸引力，係咪咁講咧？ 是的，其實是的，只不過就是說譬如說現在的女人街啊，或者廟街呢，為什麼香港人不會走呢？因為其實根本上就那些的地方呢，根本就不會是內地人的市場。首先譬如我當食嘢先啦，譬如一講起話喂去食嘢啦，去廟街係有好多海鮮嘅，即係有好多小炒啊、海鮮啊咁。咁但係本地人咧，根本上一聽到譬如去廟街或者呢啲地方嘅話咧，佢會覺得啊呢啲係俾遊客做遊客生意嘅。因為如果譬如我哋會覺得咧個價錢上咧，根本上咧就同我哋平時去開嗰啲小店啊，就個價錢可能有一段距離唔合理咯。 好，咁啊，多谢陈小姐嘅电话同意见啊。咁陈小姐都即系有个睇法，即系如果话善用一下啲天桥底嘅地方，系咪可以做一啲即系文化，例如涂鸦嘅一啲活动啊，去吸引一下本地或者系海外嘅游客啦。咁但系其实本身香港都有唔少天桥底，其实都有个即系美化嘅工程咧，其实都有一啲变化，好似观塘区都系啦。 系，咁啊，但系搞呢啲嘢咧，其实到最尾都系政府真系都要有个管理同统筹先得。如果唔系咧，你又話任得佢做咧，就搞到亂曬龍，即係咁樣。咁所以呢個我覺得頭先即係徐小姐講咧，即係要做調查研究咧，同埋我哋要做一啲試驗計劃，然後睇下點樣做好嗰個管理同宣傳啊推廣嘅工作咧。我覺得咧就好過大家就話啊盲目咁就話。一窩蜂咁去搞，咁咪搞唔掂，我覺得嚇。 咁另外如果講到有夜市，咁頭先都有聽眾朋友講啊，即係需要即係佢哋可能要過夜嘅旅客啦。咁如果過夜嘅旅客就會牽涉到即係酒店，咁所以啊，如果有夜市嘅吸引力，係咪會即係吸引到有啲旅客係會願意留喺香港即係過夜，咁去行夜市啦，有其他嘅消費啦，咁都係一個即係可能係幫到香港個經濟復甦嘅一啲即係策略啊方法啦。咁我哋要同啊，即係如果心機旁邊嘅聽眾，你對於即係點樣去搞夜市或者對夜市覺得應唔應該需要搞咧？咁如果有意見咧，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咁我哋先同下啲嘉賓傾下。咁啊，電話旁邊咧有徐英偉，佢係香港酒店業主聯會執行總幹事。你好啊，徐英偉。 係啊，老主人，大家好。 喂，徐英偉啊，我咧就首先問下兩個問題先。先第一個問題同夜市無關嘅。喂，最近咧個酒店入住率同埋消費能力等等係咪好咗啊？ 暑假如果你個入住率唔好，消費能力唔好，其實就香港好大鑊噶啦。咁但係如果睇翻八月都 OK 啦，但係就主要如果你見到啲旅遊旺區會比較好啲，偏遠少少都啲波幅都幾大嘅，唔知。 係啦，咁跟住第二個問題同夜市有關啦。如果我哋當開始搞夜市啊，你估啲人會吸引佢留多晚住啊？又調翻轉，因為有夜市唔去酒店住，玩就朝頭早走咧。 唔會，你點會？你我哋去外國玩夜市，你都唔會玩到嚇，即係唔使住一晚。 即係你就覺得夜市會幫到酒店業嘅係咪？ 夜市其中一個啦，即係其實我哋諗緊成個旅遊策略係我哋有幾多內容可以吸引啲旅客，無論係內地好或者世界各地都好，玩耐啲，有多啲嘢玩，值得嚟玩，今次玩唔曬，下次再嚟多次。咁夜市絕對係一種啦。諗下香港其實如果講夜市唔係新鮮嘢嚟㗎，我哋由大地，我哋去到以前嚇，即係尖東嚇，即係起碼即係夜晚啊，好多嘢玩嘅。咁今時今日，如果你去到蘭桂坊，我啱今日先同有啲酒店嘅朋友傾過。蘭桂坊，如果你而家落到去夜晚嚇，好快閂門嘅喎，咁樣。咁所以即係點樣可以帶翻旺個市咧？其實我最重要就係要有一啲內容去吸引到啲客嚇，食啊食多幾轉，玩啊玩多幾轉。 嗯，咁啊，除咗我哋睇翻啲旅客數字先啦，即係頭先都有提到，即係暑假住得應該就好啦，酒店如果唔係真係有好大問題啦。咁如果睇翻即係數據啦，咁我哋見到其實7月份嘅訪港旅客嘅數字咧，即係同上個月即係同即係6月份比較咧，咁講緊即係有成358萬嘅人次係入境旅遊啦。咁講緊其實大部分都係啲內地旅客啦。咁其實你嘅觀察，其實而家內地旅客佢哋嘅消費模式有冇變化？同埋，因為講到夜市啦，咁其實佢哋夜晚有啲咩？即係其實有冇需求想有夜晚嘅活動咧？香港 其實你見到內地旅客佢哋嗰個嘅即係模式咧係變咗嘅。點解咧？因為而家內地旅客嗱，我香港嚟講咧有大概80%係內地旅客。內地旅客佢哋已經即係周遊列國㗎啦，咁佢見啊體驗都多，咁所以你要嘅係有啲真係有內容嘅旅遊景點，齋叫佢哋買平嘢啊呢啲吸引唔到嘅。但係我哋香港其實係有好多呢啲內容，即係如果你話西九文化區，我哋有文化嘅旅遊，我哋喺郊區我哋有綠色旅遊行山，咁我哋另外一個就係飲食文化，我哋香港都係即係好出名嘅。咁當然你仲有啲人特登落到嚟就話要睇下啲即係廣東話嘅音樂會咁樣，咁即係似我哋去到倫敦啊、紐約要去睇下 Broadway 啊、睇 musical 啊咁樣，咁你要俾到佢哋有內容啦，咁消費其實佢哋俾得起嘅，即係你見到就算年輕一代佢哋有陣時如果你有好嘅嘢，米芝蓮咪食好啲咯，一餐半餐，咁啊要買名牌嘅佢照一樣同你哋消費嘅，咁所以你如果要去吸引佢哋咧，就係、是、要話俾佢聽，有啲咩好嘢，有啲咩玩得開心嘅，咁當然香港啲 theme park 嘅，即係我哋啲主題公園咧，亦都係好多特別要落到嚟香港去感受，咁如果你話夜晚我哋玩完嘅，咁要去食個糖水嚇，夜晚已有得再逛多嚇一兩個鐘，你先翻去酒店嘅話，喂，絕對係可以吸引到佢哋可以留多一兩晚。但係而家就係比較可能疫情之後啦，大家都嚇6點就食飯，跟住就翻屋企咁樣。我想早排有啲朋友喺北京落到嚟，我同佢10點之後想再去另外地方，已經全部閂嘅咯咁樣，咁啊早啲收隊啦咁樣。咁下次佢仲會唔會落嚟咧？咁樣即係所以點解就話夜市啊？或者其他的項目是很重要，當然另外你要看看怎樣去連貫你其他香港有的旅遊項目，如果行完尖沙咀行完深水埗，你要帶他們去邊處去消費呢，去體驗呢，你要有這些內容他們才、有得消費，你沒有他們就早點回家睡覺咯。 喂，你又做過政府啊，你覺得如果真的帶起這個夜市，政府帶頭最重要做邊三幾樣嘢先可以將成件事咧係帶起咗佢咧？ 嗱，我諗頭先有聽眾有講嘅，好多時要政府係牽頭跟住協調，因為嗱，你搞親夜市咧，我相信申請過或者係想辦過嘅咧，都話好痛苦嘅經歷嚟嘅，經過十幾個部門又唔知佢想點咁樣啊，呢個又話唔得，嗰個又唔得，搞得你已經過咗秒啦。咁所以政府牽頭就係喂點樣可以喂先揾幾個點出嚟啊？咁然之後就有興趣搞嘅，點樣可以？即係幫佢哋可以申辦到，裏邊有啲乜內容都緊要嘅、哦，即係究竟佢食乜嘢咧？有冇嘢睇咧？有冇表演咧？人流疏導點樣樣咧？同一時間頭先我講啦，你如果就算搞個夜市，你個 synergy 即係你點樣可以連貫？你想大旺邊一啲區？有啲咩嘅內容？你如果西九文化區咁佢完咗啦，你咪嗰度附近揾啲地方咧？咁如果你話中環都係㗎，中環我哋不嬲有個大嘅地方可以嚇遠離民居咁樣。 咁我唔知啊。嗱，如果你遊輪碼頭嗰處啊，成日去到我都蕩失路嘅，咁又遠喎，咁又冇車咯，咁你有冇啲辦法可以搞旺嗰處咧？咁樣即係好多嘢係需要政府幫手牽頭。咁當然民間亦都係好多人想做嘅。咁點樣去串連？當然同我哋業界溝通都好緊要啦，即係啲酒店啊，我哋啲旅行社啊，咁樣點樣一連串我哋去到海外推廣嘅時候，我都要講下啲咩內容啦。 咁徐英偉其實頭先提到話，即係如果再近啲啊，本地嘅一啲商户啊，例如零售啊，或者飲食，咁點樣吸引佢可以開嘢啲？因為牽涉到都係一個即係成本嘅問題啊嘛。 你雞同雞蛋問題嘅嗱，不過人手會係最大嘅困難嚇、啊，即係我同除咗我酒店，我同有啲飲食零售我都有啲傾偈噶。佢哋話喂你又冇客，咁我又請唔到人，咁我早啲收打烊咯咁樣。咁你有客啦，咁佢咪會喂請多啲人咯。嗱、啊，兩樣都要同一時間解決。咁但係始終一樣嘢，即係例如我哋話，喂你整旺個市先啦，你有生意嘅話，我加人工請啲人翻多兩個鐘頭工，我點都要揾噶啦。但係而家你嚇夜晚冇地方去，啲嘢去到嘅時候都閂曬門，咁啲客開始習慣咗就出事啦。以後大家就會記住嚟香港，十點鐘冇嘢玩啦。咁你係咪想喺呢個復常嘅時候俾個咁嘅印象人哋咧？咁所以聽到政府話，我哋諗住搞多啲內容活動，好事嚟嘅，因為你想繼續吸引啲旅客繼續嚟香港。 好，咁多謝曬徐英偉。咁我哋今次傾到呢度先。咁徐英偉係香港酒店業主聯會執行總幹事。咁收音機旁邊嘅聽眾，你對於搞夜市去帶旺個市，從而再希望可以刺激到香港嘅經濟持續復甦，有啲咩意見咧？歡迎打嚟1872311872311。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再傾過。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ue again. 最近一年几集，萧叔叔同大家讲紧英文嘅 linking 问题。More specifically, 就系几时唔去 link 咧？因为我哋 linking 咧之前都讲过好多集噶啦。咁我哋上次讲咧就系如果后面嗰个字系一个重音开头嘅，一个重音开头嘅字，即使佢系响音开头，即使佢系 A E I O U， 我都唔使咧同前面嗰个字楞埋，除非佢讲得超快啦。咁上次我俾嘅例子咧就係 I'm gonna tell Ann。如果相反啦，如果後面嗰個字係一個弱音嘅字，俾個例子大家，又係啦，響音開頭嘅英文名，而第一個音節係弱音。最好嘅例子係 Amanda，Amanda，A-M-A-N-D-A，Amanda，Amanda， 重音喺個 man 度，所以前面嘅咧係輕音。輕音由響音開頭，通常楞埋前面嗰個字嘅尾音，所以 I'm gonna tell 嗰個 L 音啦 ，teller 呢個就 Amanda 嘅 teller，I'm gonna tell Amanda，I'm gonna tell Amanda， 咁聽落去咧就好順口啦，係咪咧？俾多個例子大家啦，除咗 Amanda 之外，我哋仲可以 Elizabeth，E L I Z A B E T H，Elizabeth 重音係 Liz 度 ，L I Z， 咁所以前面嗰個 E 咧。就輕了 I'm gonna tell Elizabeth I'm gonna tell Elizabeth I'm gonna tell Elizabeth 咁聽落去咧就非常之順口啦咁啊希望幫到大家啦今日講到呢度拜拜 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學習有關的問題歡迎到我們的 IG Uncle Sue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蕭叔叔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 翻嚟自由風，自由風，我哋繼續傾緊咧搞夜市嘅問題。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你對於即係搞夜市有啲咩意見咧？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我哋同即係嘉賓又傾下啦。電話旁邊咧有邝嘉琪，佢係恒生大學市場學系助理教授。邝嘉琪你好。 系你好啊，主持你好。 阿邝生，正话咧，我哋又访问个前官员，不过依家佢退咗个市场，即系徐英伟啊。嗱，我听到佢有个思路嘅，佢就话咧，嗱，首先咧就要揾几政府带头要揾几个点，咁然后咧就谂下点样丰富啲内容，然后将啲内容咧就连起嗰啲点或者区，咁呢个第一部分啦。第二部分咧就系睇下嗰啲夜市里边嗰啲活动咧，点样针对。我哋香港嘅居民同埋外边嘅旅客，咁呢个就第二个啦，即系第三个咧，就因为咁样有客嚟啦，咁我哋开始着手解决 人手不足的問題。咁好啦，咁嗱，佢就做過政府，佢就從政府嘅思路講啊。你啊係市場學系啊，咁你從市場嘅角度，你覺得佢講嗰啲嘢實唔實際，同埋你又有咩建議先至可以搞得起個嗰、那個夜市咧？ 好啊，其實我覺得啊，徐生咧頭先提出嗰三點咧都好正路嘅，大方向都係啱嘅。不過好似阿主持人所講啦，即係我從一個市場學角度咧，我第一件事就想知道個定位，或者我哋有冇個主題咯，即係究竟呢啲夜市嗰個定位係點樣咧？究竟我哋係針對本地嘅市民啦，定係話外國嘅遊客咧？即係兩個好唔同嘅所謂嘅群體嚟嘅，應該有唔同嘅做法咯。咁反而我覺得阿徐生頭先提及嗰三入邊咧，揾一個即係十八區入邊揾一個適合嘅地點啦，或者有啲咩嘅內容，呢啲都係啱嘅。不過我覺得反而係著重喺嗰個用家嗰個角度嚟睇，究竟市民想要啲乜嘢咧？夜晚黑係想食飯啦，想話有啲娛樂啊，定係啲乜嘢咧？或者係針對一啲嘅遊客嚟香港，咁佢夜晚又想有啲咩嘅活動呢？咁我覺得應該係針對個即係個顧客啊，需要啲乜嘢，我哋再做一個所謂嘅定位啊，跟住做一個主題去吸引佢哋嚟咯。 好啦，咁如果針對香港市民，就要做啲乜嘢？針對遊客要做啲乜嘢？如果要雙翼齊飛，又應該點做呢？ 當然啦，雙翼齊飛係最好啦。咁但我覺得應該每一件事都有一個即係個先後嘅。譬如話，而家我哋想大旺嘅夜市，係希望係即係經濟復常翻啦，係針對本地嘅市民係重要啲啊，定係話我哋想多啲遊客咧？咁按住嗰個嘅目標，咁我哋咪去做一啲相關嘅事情啦。譬如話，我哋做一啲嘅調查，睇下本地嘅市民喺民生嗰方面有啲咩需要。譬如我哋要加強邊一類型嘅店鋪啊，或者咩類型嘅服務啊，喺民生嗰方面嘅。如果遊客嘅，咁我哋亦都要睇翻，咦？咁我哋係吸緊邊一類型嘅遊客？係國內嘅遊客啊，美國啊、英國啊、歐洲嘅遊客係邊啲咧？咁會好唔同嘅，因為而家我覺得太過籠統啦，淨係話搞夜市，或者係將一啲嘅店鋪嘅時間延長啲啦，或者嗰啲食肆唔好咁早打烊啊，或者 last order 啦，比較太過片面啦。 你覺得針對內為先好啊，又為外為先好？如果係針對內做乜嘢，做針對外做乜嘢咧？ 我自己個人覺得咧，由而家講緊夜市，其實應該係針對本地嘅消費個市場嘅，因為始終有啲即係民生，譬如我哋都有講到最近，譬如可能係週末嘅，好多香港市民上咗去深圳消費嘅，咁其實我哋應該而家係講緊呢一批嘅市民，譬如話好似我哋咁落咗堂之後九點半啦，其實真係揾唔到嘢食嘅，好多餐廳都已經話即係收咗工啦，個廚走咗啦，咁我會覺得即係如果用個夜市，應該係針對翻本地嗰啲嘅市民嗰個需要，去令到嗰個嘅消費嗰個信心啦，或者個氣氛啦，翻翻嚟咯。 咁啊，邝教授，如果針對翻即係內地啲年輕客群嚟講咧，咁你認為點樣做好啲？因為頭先有聽眾提過泰國嘅一啲夜市嘅例子，或者係吉隆坡一啲夜市嘅例子啦。咁你又覺得我哋香港應該點樣搞先至有機會咧？ 咁我覺得其實香港都有佢嘅特色喺度，因為香港其實俾人嘅感覺就係一個嘅購物天堂啦，或者係個美食嘅中心啦。咁我哋就可以就住呢兩個嘅範疇咧，去做一啲嘅故事，去吸引一啲嘅年青人。譬如可能年青人佢好鍾意買一啲比較時尚嘅產品，而呢啲產品係香港係可以俾到佢哋嘅。咁呢個可以其中一個主題啦，或者香港有好多唔同類型嘅美食嘅，有嚟自西方啊、東方啊，各式各樣嘅每到地方嘅菜嘅，咁我哋可以做個主題去吸引呢啲嘅外國嘅遊客或者年輕人咯。 咁另外頭先我哋同阿李振強立法會議員傾咧，佢有提到一個即係説法就係、利用香港嘅年輕人去諗一啲橋，去創新嚟到去即係去營運呢啲夜市嘅攤位或者係即係各樣咧去吸引啲遊客。你覺得呢一個角度又點睇咧？ 其實都好嘅，因為我哋自己喺大學度都好鼓勵我哋嘅學生啦，即係去創業啦。咁但係有一個風險就係、呢啲夜市咧，其實比真係去做一個所謂我哋叫 startup 咧，係更加難啊。因為好多嘢，譬如頭先我聽見阿徐生所講啦，我哋要申請好多唔同嘅牌照啊，要走好多程序啊。咁反而可能對一啲初創嘅，針對呢啲夜市咧，唔係咁容易咯。咁所以我覺得係好嘅，鼓勵年青人嘗試去咁樣做，但係其實對佢哋嚟講，冇乜嘢即係所謂嗰個嘅營商嘅經驗咧，去做呢啲夜市咧，反而就會係困難好多啦。 咁啊，邝教授，咁啊，多谢晒你嘅电话，我哋今次倾到呢一度先，有机会再倾过。 好， 咁啊， 大家 打起立。咁其实我哋见到即系 其實即係而家好多嘉賓都覺得係嗰個定位好緊要啊。究竟你搞夜市，你個定位係針對咩嘅客群咧？咁你先要去諗下下一步應該點樣做。 係啊，上一頭個個都上一頭，不過諗下咧，實實際際都要做好多細緻啲嘅調查研究工作先得。 係啦，咁啊，頭先我聽到阿邝家琪教授就話建議可以即係先從本地開始。咁啊，究竟係咪一個可行方法？咁大家可以之後繼續關注呢個話題。我哋先聽一節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去到理工湾位，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就去到天马苑。之后再睇埋路面嘅情况，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家市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派到芜湖街，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一段比较车多，而观塘龙翔道去观塘方向派到虎山道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安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戴希立。 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咁啊！睇啦，咁啊，新聞之前咧，我哋又傾緊夜市嘅話題啦。咁究竟啊，搞夜市咪可以幫到大旺我哋香港嗰個經濟啦？咁同埋，如果搞，究竟係針對乜嘢嘅即係客群啱啦，同埋邊度搞啦？咁啊即係聽眾都有啲意見啦。之前啊，咁我哋都有聽眾咧，繼續想傾下呢個話題嘅。咁收音機旁邊咧有電話旁邊咧有莊小姐，喂，莊小姐你好， 莊小姐， 係你好， 有咩意見啊？ 嗱，我咧就聽咗幾個你哋傾過講嘅嘢咧，其實咧定位咧，我覺得定位唔應該淨係定喺遊客咯。 嗯， 我覺嗱，就好多國家啦，台灣啦、泰國啊、廣州又好，或者成都都好啦，佢唔係定位俾遊客嘅。你首先吸引到本地人，等佢花錢，等佢行旺佢，啲遊客自自然會跟風去嗰度揾嘢食啊、揾嘢睇啊、揾嘢玩嘅。如果覺得咧，如果係要吸引力咧，首先呢個定位咧。就唔好淨係 focus 喺個遊客度。首先咧，即係都要諗下本地人。其實我哋，譬如我年紀都有翻上下噶啦。我哋嗰時嗰個年代咧，好中意行笪笪地啦，填海區嘅臨時嘅笪笪地啊，好多地方嘅以前香港地。咁同埋咧，我覺得你吸引到遊客嚟，自自然咧就會帶動到本地嗰啲小販又好，或者係即係做小手作嘅又好，或者係有啲小畫家同人哋寫生啊，剩嗰啲都係可以帶旺到本地人或者外國人嚟停低只腳望下咁樣樣咯。即係如果你淨係話 focus 遊客，即係遊客唔嚟香港就屙啲吉底啦，有事。 嗯，好，咁啊，多謝曬阿莊小姐嘅意見嚇。咁啊，莊小姐認為先係個定位咧，就諗本地人先啊，先吸引本地人去即係幫襯啊行咧就好啦。咁你即係大旺咗，咁你可能遊客都有興趣會睇啦。咁啊，有另一位聽眾想同我哋傾下嘅，咁啊，張小姐你好。 系你好，你好啊，两位主持。我咧都系讲翻，都系一样咧。首先，你香港嗰啲食肆咧，就唔好咁早闩门，即系唔好收十点啦。因为而家同有疫情好似冇分别，都系收十点。 系 啊，有疫情冇办法要收咗，咁而家咧叫冇疫情正常翻。因为旧时香港咧系起码食肆收十一点几啦，或者十一点钟都好啦，系咪？所以你个个人咧就会提早食嘢，一提早食嘢咧，变咗到晏啲就静晒噶啦。因为啲人都谂住，收十点喎，如果想睇场戏先至去食嘢嘅，话唔得，睇完戏又好赶，跟住冇得俾人哋即系可以松啲时间。同埋香港冇疫情，你应该可以啲食肆啊、啲零售嗰啲咧，就唔好收得咁早咯。因为首先我就系嗰位听众话斋，同埋你之前有位嘉宾讲咧，讲即系同我讲法都一样啦。因为我系俾两个早前打嚟噶嘛，听到首先大旺咗个香港先，因为首先你香港一旺。譬如有啲旅客嚟到香港，哇！你嚟到正英英，人都怕咧，系咪？起码嚟到，首先人哋哇好热闹，起码心情都会唔同咯。 咁啊，崔小姐，但系咪有啲即系食肆可能佢都面对紧个营运个压力啊？ 系、我明白，我都知啊，我知而家香港啲食肆咧睇食嘢啲价钱，我都知啊。系、其实都好难做，我都明白，系因为嗰个疫情影响到佢，或者冇人手做嘛。但系问题，首先我正位嗰位听众咁讲嘅，同都我讲法都一样。首先你带旺咗香港先， 嗯， 系啦，带旺香港先，热闹翻啦，即系我都系香港出世嘅，系咪？咁你以前香港好熱鬧噶嘛？咁到時到有疫情嘅時候咧，簡直好似死城，咁冇辦法啦。有疫情，而家一樣都好似死城，係靜曬。連就算我住屋企樓下啲商場咧，都係好早閂門。以前有間鋪頭咧，起碼閂十點嘅，而家收八點。 嗯， 但以你零售嚟講，收八點叫做好早喎，根本上。 好啊，咁啊，多謝曬阿張小姐嘅意見啊，多謝曬你嘅電話。咁啊，有機會再傾過。咁我哋聽另一位聽眾胡小姐。胡小姐你好， 系胡小姐、 你好啊。我意见同之前嗰位一样嘅，我都系觉得咧，夜市就应该以本地人做 target 为主，因为咧，你做本地人嘅时候咧，本地人大旺咗之后咧，外地人就会嚟啦。好似台湾啊、新加坡嗰啲，都系本地人佢哋做旺咗个市，先至吸引外来人嚟噶嘛。同埋另一样嘢，你专做游客，啲人会觉得嗰啲嘢会好贵，啲人唔愿意喺嗰度消费，要。高消費地去商場啦，係咪？所以嗰個價錢一定要平，要適合本地人同埋外地人都會欣賞嘅。之前咧做嗰、那個咩各區嗰啲咩美食節咧，我又覺得佢哋搞得幾好喎、可以可以參考，因為嗰啲又唔係一般嘅食肆，佢哋係即係本即係、自己出嚟做，咁佢哋就唔會受到話人手嘅問題啊，或者要做到嘢由嗰啲普通嗰啲店。去做到夜啲，然後啲人就要加人工，加香港人手都唔夠啦，係咪？ 咁胡小姐你自己認為，即係如果你係客啦，咁你會係即係個定位，如果係本地人先，咁你會係希望係食嘅為主啊，定係食又有啲嘢購物啦，點樣咧？你自己又想點樣樣咧？ 我覺得食係佔大部分咯，購物反而係佔可能佔三分一到咯，因為香港人啊、外地人其實主要嚟都係想啊試下啲新嘢啊，食下嘢啊咁樣樣咯。 好，咁多谢晒阿胡小姐。咁啊，睇到睇嚟啲听众都系觉得啊，先系针对本地人咧去搞夜市咧，搞旺个市咧都系一个即系方向。咁啊， 同埋夜晚要搵嘢食噶啲 系啦，即系希望啲食肆睇下喺经营嗰、那个即系平衡下个成本之下，点样可以开夜啲？咁睇下食肆又可以点样去谂啦。咁我哋先休息一阵，有机会再倾过呢个话题。 联系 香港 95年 公共广播95。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一点的主持方建议。讲到我和香港电台的渊源厉害啦，因为呢香港电台新闻部是我第一份的工作来的。咁香港电台今年95岁啦，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再创高峰。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翻嚟自由風，咁啊，大希臘，我哋就轉個話題啦。咁啊，呢一次我哋會傾一傾咧，關於啲房屋問題。咁因為事源咧就係房委會有委員就建議提高公屋豁免入息審查個年齡，咁啊由而家60歲就豁免入息審查，係咪提高到去65歲咧？咁樣咁即係嗱，一提高到65歲咧，話先至可以免呢個入息審查咧，咁可能有啲長者如果係60歲嘅，咁佢可能我就會有意見啦。咁但係因為點解咁樣做呢？咁睇返就係、是、即係嗰個房委會嗰個全長者嗰個戶數呢，咁我哋見到過去嗰5個年度呢，即係房屋署嘅數字呢，睇到都有一個即係上升嘅趨勢。咁2018-2019年度呢，咁有160,000嘅即係全長者嘅戶數啦，咁去到2022-2023年度呢，就已經去到190,000户啦。咁所以見到嗰、那個即係長者對於公屋嗰個需求呢，即係有一定啦。咁但係而家講緊啊，近期房委會傾緊點樣去好啲去有政策去檢討去公平使用嗰公屋啦，減即係打擊一啲濫用公屋嘅資源，包括係收緊一啲公屋庫嘅政策啦。咁所以即係有一啲說法就係、是，如果真係提高呢、這、一個豁免入息審查嘅年歲咧，咁有機會就係、是、即係影響好大。 咁即係話簡單啲講咧，即係最直接講就係、是，如果提高咗5歲咧，咁有啲可能咧以前個合理期望咧就60歲之後就可以豁免，依家要65歲咧，咁啊可能有啲人都會擔心，即係咁樣會唔會 即係同佢嘅期望係有個落差，即係依家咁究竟依個具體嚟講，仲有啲乜嘢嘅影響咧？我哋可能都要請嗰啲房委會嘅成員可以傾下都 係啦。咁啊，收音機旁邊聽眾，假如你係即係申請緊公屋嘅長者，對於即係有委員係提議啊，會提高嗰個豁免入息審查嘅年齡，有意見咧，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我哋同嘉賓傾下啦。咁啊，電話旁邊有黃碧如，佢係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主席。黃碧如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哋两位好。 系，喂，点解突然间会提出一个提高个豁免嘅年龄咧？同埋，你觉得啊，即系先唔好讲你个人嘅立场先啦。提高咗之后有咩正面嘅好处，又有啲咩负面嘅影响咧？ 即系其实咧，我提出话可以审视下呢一个问题，睇下需唔需要调整咧，系基于咧，而家嗰个60岁系咪真系长者咧？咁呢个我谂，相信好多人都会觉得，即系都会自己有心目中有个定论噶啦。咁另外咧，就系我哋嗰、那个即系公屋嗰个供应咧，又真系未能夠滿足我哋嗰啲申請人嘅，即係公屋係一啲好珍貴嘅資源，我哋係要好即係努力咁樣去將公屋呢啲資源咧就係合理啦，同埋平衡啦，同埋公平咁樣分配俾啲有需要嘅人咁樣啦。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我就覺得譬如話六十歲以上咁系咪就叫做全长者户咧？我哋识系咪应该要睇一睇咧？咁样样，因为如果你系全豁免嘅话咧，喺公屋而家对于一般嘅租户嚟讲有个富户政策噶嘛，住咗10年咧就要申报，每2年申报一次个资产同埋入息嘅。咁如果佢哋系超出譬如入住公屋嘅资产同入息嘅话咧，有可能要交倍半租金啊，或者2倍租金啊。加埋差饷啊，又或者有机会甚至无咧就要交划嗰个公屋嘅，咁就变咗喺咁嘅情况底下，咁同埋我哋人口即系我哋嘅人咧，即系老化得都几快，呢几年香港即系个普遍嘅情况同世界嘅情况一样嘅，咁我哋会越嚟越多即系全长者户啦，咁样样。咁为咗呢、這个原则嘅问题咧，我觉得咁系咪应该都适当地我哋审视下呢个咁嘅问题啦。咁我自己就冇一个既定嘅立场话一定要点样做嘅。其实就睇睇都系大家即系委员啊，同埋即系譬如有关注呢一个方面嘅市民啊，或者持份者，大家都可以即系发表下意见咯。 咁黄碧如头先即系戴启立都问到啦，即系除咗即系明白你嗰、那个即系建议嘅一个背景嘅谂法啦，咁但系即系传媒都有一啲即系意见，就话咦会唔会即系或者引述其他意见，就系会牵一发动全身，会影响埋其他即系即系长者喺呢一个即系呢个定义啦，即系个年岁嘅定义，影响佢哋其他即系申请公共即系公屋资源嘅一啲情况咧。 嗱，其他嗰啲譬如長者啊，譬如我哋有好多啲咩天倫樂啊，又或者其他啲長者嘅嗰啲，即係比較上即係佢哋啲特別同佢哋定出嚟嘅，可以長者方面得到一啲某方面程度嘅即係比較上優厚啲嘅對待啦。咁嗰啲嗰啲其他嗰啲措施，我覺得就未必一定要同呢一個申報呢一樣嘢拉上關係咯。因为我哋申报就系、是、即系都系10年之后住满10年之后先至申报，咁2年一次就同其他啲人一样咁解啫嘛。咁亦都我都讲过要求，譬如就算如果大家认为好可行嘅话，我哋真系调整咗呢一个年龄，即系点样样几多岁先被视为长者咧？咁呢一样嘢都係針對申報呢一個要求啫。咁亦都想佢哋申報嘅時候，亦都唔係個目的，唔係話想叫佢哋搬走嘅，只不過即係 同翻我哋一路嗰個講法，就係我哋嘅原則係要公平啦、合理啦、透明咁樣，即係平衡咁分配公共資源咁解咯。 嗯，咁其實話喺即係即係與會或者其他嘅委員咧，即係對於呢一個建議有冇啲咩嘅即係初步嘅睇法咧？ 我冇去個人咁樣去問嘅。但是有啲委员私下就讲话都觉得是即是应该大家要倾嘅咁样啦，吓呢一个问题。咁而反而呢就是我识嘅认识嘅人啦，咁有啲都见到呢啲嘢，咁有啲都透露话觉得听起上嚟合理咯。 嗯，好，咁咁其實話即係如果係即係提高咗啦，咁其實可能會影響到頭先阿大興立都有提過就啊，會可能影響到一啲即係即係佢覺得自己係長者啦，會唔會影響到佢嗰、那個即係對於佢攞到公屋嗰個期望咧？即係如果嚟緊，即係除咗申報之外， 咁其實公呢個資源即係公屋呢一種資源咧，尤其是而家我哋嘅輪候人士係咁多人啦，香港整體上嗰啲低下階層而家住屋嗰個問題都嚴重啦，係咪？ 嗯， 有好多市民都住緊啲好不適切嘅即係房屋啊，譬如劏房啊，又或者天台屋啊之類嘅情況啦。咁我覺得即係如果市民有需要佢哋申請公屋嘅話，當然佢哋即係都需要政府啊，即係嗰啲公共資源去幫助，咁當然佢哋應該就申請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佢個環境係好啲嘅話，咁佢又抱住僥倖生活啊，我就嚟到六十歲啦，譬如咁講啦。咁我申請嘅時候，我就可以以後就即系一路永日啦咁样，我觉得咁样嘅想法就唔啱咯。 嗯，系咁，但系因为有啲长者可能都会咁谂啊，即系可能佢自己入息冇乜咯，即系可能佢即系去到60岁冇乜入息咯，咁或者冇嘢做啦，即系都系即系有少少积蓄，咁可能都会期望有一个即系公屋单位，咁呢个就有个期望啦。咁所以即系呢一个都会有啲可能有争议， 同埋失咗预算啦，会唔会有呢个情况咧？ 嗱，我覺得咧，即係當然呢一個問題咧，我哋就算房委會，嗱，我當然而家唔知道我咁建議啫，呢個係我個人嘅建議啊。咁房委會卒之係幾時先至會去，即係或者會唔會檢討啊？睇下呢件事啊。咁我諗，因為房委會手上都有好多啲好緊迫嘅工作要去做嘅，咁又或者有啲工作咧，更加比呢一樣嘢有急切性啦。咁始終嚟講，我哋個人口老化都開始咗好幾年啦。咁呢個係咪急切再即刻要去睇咧？咁就未必。咁但係咧，我相信就算我哋去審視咧，都個過程即係好似你頭先兩位咁講啦，呢、這個都有好多方方面面嘅嘢，我哋都要考慮嘅。我抌出嚟，即係拋呢件嘢出嚟，我哋大家睇咧，就係因為有見及我哋嘅人口老化，即係頭先我所講過嘅嗰啲原因啦。咁我覺得我哋都應該去睇嘅。咁但係至於卒之個審議個譬如討論個結果係點，可唔可行？我諗到時真係大家都要即係一齊去傾下呢一樣嘢，就大家就住呢一啲題目啊，就住我哋廣泛嘅嗰、那個房屋啊、公屋嗰啲即係應該要做嘅工作，就大家努力啦。咁你話到時會唔會即係影響好廣咧？我諗到時睇下傾咗出嚟要點樣做先至知道啊。 嗯，咁啊，黃碧如，咁我哋想傾另一個好快嘅話題就係咧，因為睇到今晚嗰個申請居屋就截止申請啦。咁我哋見到嗰、那個即係上個禮拜嘅數字，申請數字都係11萬份啊，對比上一期啊，似乎個數字20萬份咧，就有一個距離。咁其實即係呢一個反應係即係點樣咧？你自己點樣去即係分析或者去睇咧？ 咁我睇落去咧，就係我覺得其實尤其是中低下階層嘅家庭，想置業呢個願望係需要我哋協助咧。我覺得呢一樣情況都仲係不變嘅。 嗯， 只不過咧係因為咧就可能而家外邊嗰啲環境啊，有好多嘢咧。譬如我自己個人諗啦嚇。 嗯， 譬如我哋上一期推出居屋出售嗰陣時，同依家出售呢一期嘅居屋嗰陣時，嗰、那個供樓嘅利息亦都真係有一段距離嘅。 嗯。 咁供樓嘅利息就好現實啦，好直接就係會影響到啲申請人 佢第日供楼嗰个负担噶嘛。咁、所以市民或者准备申请嘅人士，或见到咁嘅情况，会再谂住啊，或者谂一谂、啊，或者会唔会有啲其他嘅即系方面嘅佢要顾虑到嘅，然之后佢谂住或者今次唔抽啦咁，我完全可以理解嘅。咁另外一樣嘢我哋諗得到嘅就係而家樓市嗰、那個市面上嗰個樓市都比較淡靜啊嘛，最近亦都有發展商即係減價啦，咁將佢嘅一手樓盤減價，咁呢啲可能都會俾市民有個即係可能係因為單一嗰件事情，但係可能會被當作係一個市場方向嘅指標啊嘛。咁、會唔會有啲申請者或者準申請者就覺得啊，咁會唔會等於個樓市會麻麻地喎？呢個係個方向喎，我會唔會等住再睇下咧？咁都有機會係會咁情況咯。 好，咁啊，黃碧如，好，咁啊，多謝曬，因為我哋時間關係咧，咁啊，我哋今次傾到呢度，咁啊，多謝曬黃碧如嘅電話。 好， 咁啊，黃碧如係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主席，咁我哋先聽咧係一次新聞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戴希立。 翻嚟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继续倾下咧，有房委会委员就建议。提高公屋豁免入息審查的年齡由60歲就提高到65歲。咁啊，新聞之前我哋先同即係房委會嘅資助房屋小組主席咧黃碧如傾過啦。咁佢提到咧就係話呢一個提議都係因應翻人口老化嘅問題啦。咁佢就認為啊，係咪需要檢視下即係公屋資源嘅運用係咪可以有即係咪合理啦？咁究竟啊60歲呢一個即係而家我哋講緊喺即係申報嗰、那個。即係定義係長者啦，咁究竟有冇需要去改變咧？係咪可以提高咧？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如果你對於即係呢一個即係房委會委員嘅建議有啲意見嘅，可以歡迎打嚟我哋1872311 1872311傾下嘅。咁戴希立，你又點睇咧？即係聽完阿黃碧如講，即係話提高呢、這、一個即係年齡嗰個背後嘅諗法。 唔係佢，我諗啊，黃碧如嘅睇到個趨勢咧，我覺得係合理嘅。 嗯。 但你提高呢樣嘢咧，就有兩個問題。一個咧就即係有一部分人當然就梗係會受到影響啦，即係頭先我講就會失咗預算啦。咁雖然話依個我哋都要睇下個咁珍貴嘅公屋資源係咪我哋其實應該都處理得審慎啲。但我諗仲有第二個問題就係確實咧，如果你依樣嘢提高到65歲咧，就好似似乎大家會覺得嗰、那個長者嘅年齡咧就。由60改咗65，咁其他真係會唔會牽得發熱同全身呢？咁啊，黃碧如嘅意思就話，淨係喐依樣啫，其他嘢唔喐。咁但係依個究竟其他人又係咪都係覺得咁睇呢？咁我哋都可能要聽多一兩位嘉賓，佢可能佢嘅睇法點樣？ 係啦，咁因為心機旁邊嘅聽眾，因為即係我哋而家講緊咧，就係關於咧，即係公共房屋資源嘅分配咧，如果因應。即係人口老化啦，咁例如喺申報呢個入息啊，或者係入息審查嘅年齡，而家就60歲嘅，咁係咪可以有空間提供到65歲咧？咁你嘅意見係點咧？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傾下嘅，咁啊，我哋同嘉賓又傾下啦。咁啊，電話旁邊有文裕明，佢係公屋聯會主席。文裕明你好， 啊你好， 啊文裕明，你贊唔贊成提高啊？ 話我就覺得提高嗰個年齡本身咧，就應該。我個人就唔係好贊成，因為其實你諗下，我哋私人嘅公司退休年紀大致都係處於60歲，好大歲嘅啫。個別嘅大公司可能會稍為推遲少少啦。咁你變咗而家你由60歲提升到去65歲咁倉促咧，我覺得係唔係時候啦？呢個時間係。 咁你覺得即係話？從趨勢上，可能你都覺得需要有檢討，不過你只是覺得如果突然間提出要改變就比較倉促，咁你是不是覺得有個鋪排的情況下面都可以提高 呢？其實當然咧，這個人口老化都是世界都市的問題嚟嘅，咁呢個當然是我哋可以從長計議是可以的，但是你咁倉促提出咧，我會覺得有幾樣嘢係 是根据我们自己的情况，目前我们的退休年纪大部分都仲是60岁。60岁之后他有没有就业机会呢，那个真是相当低的，除了一些社企之外都可能吸纳那么大的量的劳动人口。这个是要值得我们考虑呢。你其次而家我哋行开嘅而家我哋嘅公屋居民嚟讲呢，已经有一个呢，如果佢有住宅物业又唔係得到豁免嗰架呢，都要基本迁出㗎啦。咁佢揸住而家呢笔咁嘅退休金，你叫佢行出嚟租楼买楼，多数买唔成啦，而家楼价滑跌，即係你都四五百万坐底，咁你点买呢？咁你租楼佢又挨得几耐呢？加上个仲有一个就是我哋嘅自然规律啦，我哋嘅自然生命系长咗嘅，80零90岁啦，即系好闲嘅事。咁老实讲，仲有二三十年嘅时间要佢去生活，加上你个医疗啊各方面嗰啲费用都不菲，咁你咁样突然间杀咗出嚟之后咧，我谂系一个好错，系要应该审慎考虑。你仲有，如果你回顾我哋。回歸前咧，即係港英政府喺九六年左右提出，即係你嗰個家居安老啊、敬老愛老啊呢啲咁嘅概念咧，咁其實係對我哋一啲嘅基層居民啦，冇講公屋居民啦，基層居民對佢個晚年咧係有一定嘅安穩作用。我諗要從呢啲方面去考慮。咁你突然間，呢、这个时间突然间要收紧，其实我觉得又唔系突然嘅，因为其实你讨论咗好耐，对呢样嘢都有收紧嘅。 系啦，文耀明，其实头先阿黄碧如个意见都系，佢系提出呢、这、一个即系讨论，咁啊应该都唔系话即刻要即系实施，因为都要需要房委会大家都要倾啦，同埋可能其他持份者都会有意见，或者其他团体都会反映意见啦。咁如果就翻你嘅即系你嘅意见咧，咁其实头先你都睇到，你都讲到话个人口老化真系一个问题嚟噶嘛。咁我哋睇到其实嗰个长者公屋需求真系。一路都上升中啦，咁我哋见翻，例如好似即系过去十年，一人即系呢个长者一人申请公屋嘅数字都有个即系升幅啦，即系由2013-2014年度佢9500个申请，去到即系2022-2023年度咧，去到22800个申请。咁而因为除咗个申请数字上升咧，咁其实佢哋轮候嘅年期都长咗噶嘛。咁即系而家要即系长者一个人我申请公屋，你当系合资格啦，咁佢可能都要等5年以上嘅。咁其实呢一方面究竟当中有冇人系有冇滥用咧？咁或者即系如果佢要即系可以嗰个豁免嗰、那个即系申报嗰度。可以提高嘅年齡係咪一個方法去令到個公屋資源更加合理分配咧？你點睇？ 我覺得濫用我哋梗係反對啦。但係問題咧，佢關鍵嘅，如果佢已經有咗一個對嗰個私人物業嗰個管限制底下咧，我個人認為已經係足夠咯。喺個收入上面嗰、那個嗱、收入對住，如果區保區入唔到嚟嘅喎，其實你而家你都好多嘅點。即系因算，你喺个申请过程里边，佢嘅人工啊上升咗啊，之类之类，佢上楼嘅时间又要检查，入咗嚟住两年之后又要检查，咦又要申报噶咯，即系有呢啲点有呢啲措施，我觉得又比较足够去做嘅。 嗯， 系。 咁啊，文耀明，咁如果你真系觉得即系足够嘅时间，即系其实你即系认为咧系咪都即系要变定唔变咧？头先你有冇咁讲法？ 嗱，我觉得咧，暂时应该就真系唔好变住嘅，但系至于头先回归到头先嗰个问题上面讲，人口老化系全世界嘅事，咁我谂呢个系值得我哋作为人口学上面去研究呢一样嘢系 OK 嘅，但系你而家呢个时间提出咧，我觉得对我哋公屋居民本身，特别啲长者本身系唔系太公平啊，因为你老实讲，你而家你要佢。如果連佢資產嗰度都收緊埋，即係資產需要收緊埋嘅時間，佢出到去又買唔到樓，租樓又租唔都未必長捱得起，係嘛？即係你要從佢實際考慮佢個嗰個，佢又收入又未必有喎，咁你變咗點搞咧？咁呢個我諗係一個大問題咯。 嗯、 如果佢六十歲之外仲有就業嘅另一件事啊，如果你冇就業嗰啲真係好結喎，我諗冇就業嗰個比例嗰個數亦都唔係好細。 嗯、 所以要认真考虑清楚至好落决定。 嗯，明白。咁啊，文耀明就你嘅接触，其实即系啲即系 街坊咧，即係可能你認識可能申請緊公屋嘅一啲長者咧，其實佢哋有冇嘢做咧？即係因為頭先講緊咧，其實而家個退休年齡，即係或者佢哋工作能力都會可能即係都有噶嘛，都高噶嘛，所以有啲即係六十歲以上嘅都會有工作啦。咁其實即係你接觸嘅街坊，佢申請緊公屋，佢係長者，咁其實佢入息方面係咩情況？有冇啲情況你哋係 嗱？其實咧，我會覺得咧，而家我哋申請緊公屋嘅一啲居民咧，當然佢都知道佢入息限額啊，甚至去申請嘅。咁佢哋咧，老實講就概括而言咧，我唔感覺到佢即係佢哋大部分嗰個收入啊，都有啲相對地提高得唔係有足，即係你點講咧？你實質工資增長仲唔係好理想嘅情況底下咧，你哋有一個加上而家佢哋香港所謂經濟復甦啊，但係問題又睇唔到佢又好，即係個好，即係有好轉，但係又唔係好明顯。如果唔係，我哋都唔使搞夜市啊，大佬。即係呢個説明咗我哋基，特別係我哋基層嘅收入咧，我哋打工仔，你打散工多啲，仲結。加上你上咗年紀咧，可能你都去做呢啲散工啊，做一啲保安嗰啲咧，你都其實係未必個收入係咁有，即係唔係咁理想啊，或者係咁富庶咯。我諗呢個都係要考慮，因為我哋個人收入嘅實質增長上面真係要考慮呢一點。 好咁啊， 尤其是我哋嘅基層市民咯。 收到嘅，阿文宇明，多谢晒你嘅电话， okay, 我哋有机会再倾过。咁、okay. 文宇明咧系公屋联会主席，咁啊戴希立咁啊，即系阿文宇明就觉得即系有得倾嘅，不过就梗系唔好话短时间或即刻啊有个决定啦。咁头先阿黄碧如都讲，其实都系抛一个即系提议出嚟，因应个人口老化啦。咁究竟公屋资源嗰个分配，对于长者方面嗰个即系年岁嘅定义啊，喺嗰个申报入息方面啊，嗰个年龄系咪有一个豁免？究竟个年龄系六十岁一定六十五岁咧？咁啊，欢迎听众咧，如果有意见咧，打嚟我哋1872311倾下嘅。咁啊，心机旁边咧，我哋都有听众想讲下嘅。阿黄女士你好， 阿黄女士系，你有咩意见啊？ 我想问一下咧，嗰、那个公屋个申请咧，我屋企人都排咗好耐，都排唔到，咁我都觉得好唏嘘咯。同埋咁多啲公都系招空咗，点解冇人去审查一下？佢系咪真系有需要住咧？佢好多都系吉咗喺度噶，但系冇人举报，冇人去查嘅，咁佢一样又摆喺度。 啊，黄女士，间唔讲下你屋企人申请系咪都系？即系六十岁以上嘅长者申请紧公屋咧，定系点样样咧？ 佢唔系长者咯，佢系五十几岁咯。 咁啊，等咗几多年啊？ 十几年啦，等咗。 咁啊， 而家都五十三岁啦，十年前四十几岁，等到而家啦。 好，咁啊，多谢晒阿黄女士。 再等落去都变长者噶啦，因为而家都冇消息啊，而家都。 明白。好，咁多谢晒黄女士嘅意见吓。咁啊，睇到即系头先我哋都有提过啦。咁其实而家即系好多申请紧公屋嘅市民咧，佢都系需要一段比较长嘅时间去轮候啦。头先我哋提到即系长者如果系一人申请公屋嗰个情况咧，都系2023年度咧，讲紧佢哋都要等平均啦，轮候都要五年或以上。咁啊，而個申請宗數咧都有成22,800宗啦，咁所以即係要等五年幾先可能有機會咧就分配到一個單位，係啦。 即係我諗我哋依家就個建屋嘅問題，嗰啲公屋嘅分配問題，當然有好多改善嘅空間啦。咁依家政府都希望喺依方面做一啲嘢。不過頭先阿文宇明到，即係當然佢咪直接去評，即係評論嗰個六十五歲嗰個問題。但係我諗佢帶出咗另一個我諗幾重要嘅問題咧，就係、是、香港有兩個趨勢係好明顯嘅，一個咧就係、是、即係平均嘅年齡越嚟越長，世界排第一嘅，仲長命過日本。即係依個就一路都依幾年都係排第一，但係第二個問題咧就係話，究竟幾多歲退休或者亦都咧依家就開始有好多界線模糊啦。以前係六十啦，依家可能有啲係六啊幾啦咁樣。咁即係其實長者嘅比例越嚟越大，咁但係牽涉長者嘅一啲嘅界定，佢哋有啲乜嘢可以豁免，有啲咩可以申請，佢哋。嘅嘢咧，我覺得依個問題確實政府都需要就依、這個長者嘅晚年嘅生活各個方面 嗰個界定咧，可能遲啲都要有一個比較全面啲嘅檢討。唔係依度又落五歲，嗰度又六啊歲，咁咧都幾亂嘅，我覺得。 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有意見咧，歡迎打嚟1872311 傾下嘅。咁收音機旁邊咧有聽眾陳女士嘅，陳女士你好， 係你好， 陳女士你有咩意見啊？ 我咧就想话咧，而家嗰个申请公屋嗰个就应该要照翻以前，就唔系一嚟港就可以即刻申请啦。嗰个已经系嗰个龙尾，最紧要你嗰龙尾你都唔接咗佢，你点会一路少啫？你一个全世界冇公屋租咁样俾人噶，全世界都冇噶，我哋咧系要有。有一張 condition 佢先可以俾你咁樣申請嘅。另外咧，佢而家咧，我識得有好多個朋友，佢哋咧香港冇物業，但係喺四周都有物業。有咧有一個佢喺澳洲買咗三棟樓，三層樓，喺大陸就買咗四棟樓，喺加拿大又買咗兩層樓。咁呢啲又冇申報，咁呢啲係咪？有錯漏啊！佢喺香港咧，佢又有公屋喎、啊。佢嗰個公屋咧就來不來嚟香港，好似當呢個係酒店咁樣樣。一係佢又做租俾人喎、啊，咁樣咁你呢啲要檢討噶嘛？政府嗰陣時咧就話要三年就要檢討一次，整整下就冇檢討。同埋咧，公屋唔係細集性，要俾人個 concept 係話唔係細集性。同埋公屋咧，就唔應該係樣樣免費啊！即係嗱， 好咁啊，陳女士，多謝曬你意見先，係啊，聽到曬，收到。咁啊，其實陳女士都係覺得咧，即係喺。似乎有一啲個案就係咪佢喺海外有物業啦，咁係咪都係要查或者要申報啦？咁但係因為根據而家個法例咧，咁係公屋住户咧係要申報咧本地嗰個物業嘅。咁其實我哋較早時節目都傾過啦，其實係海外物業咧暫時係比較難查，所以先係咧叫啲住户咧先係申報咧喺即係本地喺香港嘅物業。咁所以房委會。嘅即係資助房屋小組都會傾下啊，點樣去即係檢討現行嘅政策啦，希望可以令到個公屋資源咧更加係公平咁去分配。咁啊，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轉下個話題。 電器刪咗，水費電費交咗，可以放心去旅行咯。 咪住，仲有啲好重要嘅嘢，你好似未 mark 低。 係。 选举事务处已经发表了2023年临时选民登记册和取消登记名单，记得在8月25号或者之前上 vr.gov.hk 或者打选举事务处热线2891-1001，核实自己的登记资料是不是正确，还可以 check 埋所属的新区议会地方选区。 唔好啦，而家即刻做啦！ 香港电台选举事务处联合制作，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咁啊！睇啦，我哋轉個話題啦。咁啊，呢個話題應該你就好有經驗，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咁我哋講緊嘅新話題咧，就係準教師可以提早兩年咧獲得官校嘅聘用。咁啊，教育局咧咁就即係針對緊而家官校教師上個學年嗰個流失率都高啊，都去到7.3%。咁即係面對呢一個即係流失率嘅問題，咁點算咧？點樣去即係都係要搶人才啦？咁就而家教育局就會是做咩事呢？就明年同埋后年毕业嘅读呢一个学位教师教文凭课程嘅学生呢，其实就可以即係有一个即係受聘嘅机会啦。咁即係提早啊就可以聘用你啦。咁变咗啊，你如果你出年毕业，咁你就已经有机会，如果你符合条件呢，就应该可以做到教师啦。咁你后年毕业都有一个即係职位。咁如果用我哋90年代毕业嗰啲，就觉得哇有政府工喎。咁但你点睇呢？第一立即係而家究竟即係政府即係去请呢啲嘅即係教师啦，即係官小或者官中嘅教师啦。咁同时间因为仲有津校啊、直资啊、私校啊，咁大家呢啲学校大家都系应该都争取紧唔同嘅人才啦，即系咁你点睇咧？即系政府呢个政策， 我谂最近香港即系因为可能因为移民啊其他嘅问题咧，就突然间出现人手短缺，咁啊教师都可能系其中一个行业啦，咁样咁点样可以抢人才咧？咁有好多行业咧就个抢人才嘅意思就系向外抢啫，即系喺海外。即係批准佢哋入嚟香港度工作啦。咁不過教師今次依個問題咧，佢哋嘅做法咧就向 啲未畢業嘅學生咧，就提供一個即係 offer 俾一個機會佢哋咧。如果佢哋去申請又獲得聘用嘅咧，咁啊可以提早獲得聘用。咁我諗做提出呢個做法咧，就其實會係同其他公務員有一啲系列都一樣嘅，因為有啲系列依家都係可以俾一啲大學未畢業嘅學生咧，係提早去申請，又獲得提早有條件嘅聘用，即係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官校今次咁做咧，第一方面就係同其他公務員嘅體系睇齊，即係一個做法。咁呢個一個即係合理嘅做法啦。咁第二個問題咧，就係唔係針對官校特別難請人，或者官校請人唔係難請人，可能官校請人咧特別難實現個原因，可能因為會程序複雜過啲津校，咁所以佢哋突出特別咧就希望咧用提早呢個方法咧就可以使到佢哋嘅供應可以比較有保障啦。咁呢個我諗我哋都可能咧要了解一下。提咗呢個措施之後，啲準教師歡唔歡迎呢個做法？又對於其他唔係官校嘅學校，譬如例如直資啊、津校，又有啲乜嘢嘅影響咧？咁我諗呢個方面，我哋都要睇一睇先得嚇。 系啦，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假如你系准教师咧，你对于依家政府即系官校可以提早去聘用准教师去吸引佢哋入行啦，咁或者去加入政府嘅官中或者官小教书，有意见嘅，欢迎打嚟咧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所以第一立即系头先即系睇嚟嗰个政策都唔系一个即系攻击性，都系个防卫性，希望可以即系吸引到人才去入加入即系官中同官小去填补啲教职啦。 喂，我嗰个年代咧就唔使提出呢啲政策，啲人都好想入官校，即系点解有房屋津贴啊嘛，同埋咧嗰时个升级嘅机会亦都比较多。咁依家呢个做法究竟系一个进攻性嘅，或者系一个为咗睇齐其他系列嘅做法，因为呢个系一个防卫性。一阵间我哋再倾下 吓。系啦，咁所以欢迎打嚟有1873同我哋倾下嘅。咁我哋先听一节新闻，翻嚟之后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运输业输入劳工计划的航空业第一轮申请批核工作已经完成，运输及物流局表示批准28家公司，共2841个配额，占计划配额上限45%的申请，当局会适时公布计划下第二轮申请的详情。发言人说，期望输入劳工尽快到港接受培训和投入工作，以舒缓航空业人手严重短缺问题，并支持行业持续复苏。运输及物流局和机管局会继续就计划的相关事宜听取小组的意见，并密切监察实施情况。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梁希联同香港验楼师学会快速检查港岛东50座旧楼，发现当中25座有即时危险的部分，已经通知当局跟进。这25座大厦的即时危险部分包括混凝土剥落、生锈钢筋外露和混凝土表面隆起等。梁希指出，大厦参加了楼宇更新大行动后，会被分做不同批次，如果属于第四或者第五批次，可能要等几年才开始找认可人士做初步评估，然后才招标，可能合共等5至6年才能够开展维修工程。他建议当局压缩楼宇更新大行动流程，尽快识别和优先处理有即时危险的大厦。港鐵即日起為香港西九龍站往返深圳福田站的高鐵乘客推出靈活行改票安排，除了原有一般改票安排外，乘客可以在原來車次開出前45分鐘至開車後1小時內免費改搭同日車次最多3次。 本台两名记者早上分别透过手机应用程式、售票机和柜位使用灵活行服务，过程大致顺利。有旅客说措施令出行时间更自由，不会因为赶不上高铁而需要退票或者改签。有经常透过高铁来往内地和香港的市民说，以往曾经试过要改票，当时程序麻烦，现时可以透过网站或手机进行，更改手续方便不少。新西兰政府宣布由今日午夜起取消所有新冠防疫措施。卫生部长说，民众由当地星期二起无需在医疗机构佩戴口罩，新冠患者亦不需要隔离七日。但他说，虽然确诊人数会持续波动，但不会出现好似去年的高峰，加上人口免疫率高，认为可以安全地取消剩下的防疫措施。但他仍然建议民众若果身体不适或者检测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留在屋企五日。新西兰将会在两个月后举行大选，总理希普金斯说，防疫措施正式结束是重要的里程碑。本港地区今晚同天气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天气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同雷暴。而家嘅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由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时代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兴田村一段慢车龙尾都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而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站的车龙去到牛头角下村。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小榄。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介乎梅树坑至到新丰花园一段比较挤塞。而大埔滘老围一段都比较车多繁忙噶。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的车龙去到文化博物馆。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大家，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要食咗药之后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由万善饰演的女主角简言，高级商业调查师，果敢活泼，是夏冬的最佳拍档。父亲早年被指泄露商业机密，为查清真相，长大后立志成为公正的调查师。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鼓作气， 游戏人间， 戏出深度。 大兴机场咧，都系由建筑大师啦，耍一下啲美籍嘅伊朗裔嘅设计师啦。 旅游乐园之大地任我行， 好重视可持续发展咧，本身都系一个好出色嘅机场同景点嘅。 星期六下昼4:00至6:00，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戴希立。 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對於即係我哋而家會傾緊咧，就係準教師可以提早兩年咧獲得官校聘用嘅話題。咁啊，如果有興趣發表意見咧，歡迎打電話嚟18-7231-18-7231。咁如果你係準教師嘅，想發表下你嘅意見咧，都歡迎打嚟我哋嘅熱線嘅。咁啊，睇下不如我哋同嘉賓先傾下偈啦。咁啊，電話旁邊咧有呂志玲，佢係香港準教師協會主席。呂志玲你好。 你好。 喂，你贊唔贊成啊？即係官校提早兩年，同埋你觉唔觉得呢个措施对于你哋去准教师去申请去官校度教会有个诱因啊？ 我谂我某程度我谂官校去做呢一个举措咧，就系都一啦，就有机会系同其他公务员队伍睇齐啦。第二，我谂某程度都反映就系、是政府都预计喺嚟紧呢一两年，其实佢自己嘅人手都系好紧张，咁所以对佢嚟讲去做呢、这个措施，我谂都好合理。咁但係你話吸唔吸引，我諗兩樣嘢咧。第一個就係、是吸唔吸引到啲準老師去申請，第二個就係吸唔吸引到佢哋最終真係入職官校。嗱，如果前面就係吸唔吸引佢哋申請咧，我諗應該咧係吸引佢哋可以去申請嘅。尤其是你話而家大家最關注就係2025年先畢業嘅，可以提早申請、提早獲聘。因为对佢哋嚟讲，其实就系真系多一个机会，佢哋可以系提早攞到个教职。咁对佢哋嚟讲，系一个可能喺求职上一个安心。咁但系你话最终系唔系真系吸引到佢哋去入职呢？我谂嗱，而家真系唔敢讲，就要最后睇数据。但系如果你话我个人估计咧，就未必真系咁吸引到佢哋真系入职官校嘅。 点解咧？点解咧？ 我哋第一咧就系、是第一咧就系从嗰个福利或者薪酬嚟讲，薪酬就一样啦，官校同准校。咁但系个福利嚟讲咧，其实唔系话真系相差咁大，呢、这个即系准校同埋官校。咁第二咧就系、是、我哋其实喺早一轮咧几个月之前咧，都非正式真系调查咗啲准老师嘅谂法吓，咁啊都有二三百人去做嗰个回应。咁准老师究竟佢哋即系？新畢業嘅準老師，佢哋求職嘅時候最重視係咩咧？係咪真係薪酬福利咧？咁又唔係喎，即係佢哋反而咧最睇重嘅咧就係嗰間學校對佢哋嚟講個發展。個發展指嘅意思係佢哋能唔能夠喺呢度可以學到一啲即係可以學到一啲嘢，或者係可以應用到佢哋學到嘅一啲嘅知識同埋教學法。咁所以官校咧最大嘅一個對佢哋嚟講嘅弊病就係咧佢哋喺申請嘅時候，其實佢哋都未知道自己係會獲派去邊一間嘅官校，咁所以對佢哋嚟講，呢、這個某程度可能佢哋都係會卻步。咁而且佢哋喺當到佢哋畢業嗰年咧，其實第三咧，佢哋就係都可以同時間去揾其他津校啊，甚至直資嘅時候咧，我諗其實又會將某啲人咧可能會係拉翻過去津校啦。 即係你嗱，即係簡單啲講咧，即係你嘅判斷咧，就係第一咧。就啲人求安心咧，就或者都會試下去申請嘅咁樣。不申請咗之後咧，就未必去喎。即係到即係畢業嘅時候，其中兩個原因啦，一個就係你都唔知派咗邊間官校，即係呢個即係第二個咧就話喺官校嗰、那個學習啊或者發展咧就都有啲保留嘅。咁即係可能話到時先算，咁佢就唔到職嘅。咁即係變咗官校。就變得白做嘅啫喎，嗰、那個即係提早兩年去招聘你哋一啲準教師，你會唔會覺得會有咁嘅問題？ 但係呢、這個都係呢一刻嘅估計啊。咁但係即係我諗頭先個估計就基於就係、是第一咧就係官校同準校對於準老師嚟講，可能喺福利上未必真係差別咁大啦。啊，第二咧就係、是、對準老師嚟講，佢哋考慮。更多嘅真係嗰個學習嘅機會啊，或者係佢，所以如果到佢哋畢業嗰年，其實佢哋都有機會再去揾其他準校咧，咁可能再實在啲啦，佢哋會覺得。 嗯，咁啊，呂志玲，因為即係準教師協會啦，咁即係你哋嘅會員除咗準教師都有即係入咗職嘅年輕教師啊，咁先講翻準教師啊，其實啲準教師而家即係除咗即係政府即係呢一個即係 offer 之外，其實佢哋有冇收到其他嘅即係聘書，或者有冇其他嘅即係學校已經係想聘用佢哋咧？ 你講喺今年畢業嘅， 係啦，今年畢業係嘛？今年畢業， 我絕對係我諗而家最成個嘅學界其實都係即係對老師嗰個需求都係幾大，尤其是某啲學科，例如可能英文科啊，咁可能某啲嘅津校其實到而家都仲可能係請緊老師咁樣咯。 嗯，咁即係話佢哋其實基本上即係如果係今年畢業嘅，即係你哋嘅會員，應該佢哋就業情況係即係應該好多選擇係咁講。 冇錯，係呢一兩年其實基本上都相對選擇係比較大嘅，尤其是頭先講可能有啲學科，例如英文啊，或者呢幾年STEM 嘅學科啊，佢哋其實都比較缺人。 嗯，但我想問一下咧，即係呢個都有趣嘅問題，即係嗱，準教師即係我當係即係依家喺大學裏面讀緊書，咁就等畢業之後就有心投身教育行業啦。咁但係一其實做緊其他行業嘅人都可以轉去做教師噶嘛，係咪？ 係冇錯， 係啦。即係你覺得你哋依家嗰個揾到工嘅機會係大過嗰啲在職但係唔係做緊教師嗰啲人轉入去學校啊？係咪？你哋感覺上你哋有優勢係咪？ 我諗啊，因為我諗而家就真係香港其實唔同嘅工作都缺人啦，咁所以我就唔敢話一刀切去比較，咁但係只能夠話喺教師行業真係呢一兩年其實都真係比較缺人啦，係啦，尤其是英文啊或者 STEM 嘅學科其實都真係幾缺啊。 咁啊，吕志玲，如果咁嘅情况之下，因为个需求好大啦，咁变咗，因为以往即係有时教师即係佢哋教书就有机会即係嗰个佢教个科目有机会有个即係错配啦，咁可能佢係想教嗰样嘅，咁但係由于可能嗰样嘢就另一科冇人教，佢又要走去帮手教啦。咁而家系咪个情况即係你哋嘅观察会点样，即係而家年轻教师嗰、那个佢系咪可以教返自己想教嘅学科呢，或者专长嘅学科呢？ 我諗啊，反而有機會喺某啲學校又調翻轉啦，因為就可能某啲科其實佢未必真係請到相應嘅老師，咁所以可能喺現有嘅老師咧，佢如果係過去中學啊，佢可能都有讀過某嗰一科，或者喺大學其實佢都有兼修副修某啲科，咁其實反而可能佢哋又需要去兼教下嗰啲科，或者係轉移係啦，去暫時喺嚟緊嘅學年咧去教住嗰一科先咯。反而我又覺得呢個情況比較常見啲。 我就想問多一個問題咧，就嗱，依家就香港嘅人口出生率下降啦，咁大家都知道咧，變咗可能即係能夠即係入學由幼稚園一路咁打上去咧，可能未來嘅即係讀書嘅人數咧都睇唔到有增加嘅大幅增加嘅可能性。咁即係話依家啲人咧入行做教師係咪個心口都有個勇字？唔使惊教教下会失业啦，因为人口下降。 咁我暂时喺呢一两年就因为个流失都比较大咧，其实就暂时可能相对见到个情况 都比较乐观嘅，系嘛？ 但系我谂嚟紧就未必啦，因为你我哋都一路睇到啲新闻，其实可能某啲而家可能喺小学啊，甚至中学，其实佢都有机会要合并，咁可能嚟紧又会衍生其他嘅问题。咁但系最后究竟系个人才要需求多啲啊，定系反而系唔够位去保留啲人咧？我谂就真系要再睇官方嘅数据。 咁好啊嘛，吕志玲，多谢晒你嘅电话，我嚟到呢度。咁啊，吕志玲咧系香港准教师协会主席。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假如你系准教师，对于即系教育局而家佢提早两年可以聘用你哋嘅，即系如果合资格嘅话，咁你哋会唔会即系吸引到你哋申请咧？咁你哋最终系咪都会拣翻入职做即系官校嘅教师咧？欢迎打嚟1872311，1872311同你倾下。如果你系现役教师啊，对于而家即系嗰个教师嘅流失，而家你哋可能工作机会就多咗好多选择啦，咁究竟你哋又会点样拣呢？欢迎打嚟我哋嘅热线咧，同我哋倾下嘅。咁但系嗱，头先听到即系阿吕志玲咁讲啦，即系嗱买个保险安心就申请住先啦。咁啊，因为即系明年后年毕业再算啦。咁你点睇啊？即系而家即系呢个情况， 我咧就唔知今晚听嘅咧，除咗系啲准教师或者系其他学校嘅校长请人佢，有冇咩启发之外咧，我就担心唔知教育局嗰啲官员咧。或者官校嗰啲校長有冇聽今日嘅節目？如果聽完之後咧，都有啲驚。哇！諗住搶人才，或者咧就提早兩年咧就立咗啲人去做官校教師，原來個求安心報住先嘅啫，第日都未必報到嘅啫咁樣。咁其中我諗頭先佢哋都講咗幾個原因咧，其實有冇得補救我唔知道啦嚇。第一個就頭先講，都唔知道你派邊間。啊，即系呢个咧，同埋嗰啲科又会唔会错配？但系到时你而家话请啫，到时都唔知会唔会错配。但系你系话就请咗我啦，我又入咗职啦咁样。第二咧就即系我谂，当年我教书嘅时候，同依家教书嘅时候，官校教师嗰个福利咧，或者其他嘅嘢咧，薪酬梗系永远都一样嘅，但系其他嘅嘢就少咗好多啦。即系你冇长俸，你可能冇咗房屋津贴，即系咁样。咁所以嗰个吸引力咧。就唯一剩翻落嚟咧，就係話我入去官校，除咗頭先講求安心 之外呢，就是他們那個晉升啊或者發展的前景。如果這樣東西改善不到，那些人就算給你兩年前吸納了到畢業的時候都未必報到的。那當然那個報到會不會有些約束性，這些我們再要看看那些條件啊。 其實教師即人才短缺的問題都不只是官校啦，剛才即都有提到即津校啊、直資學校啊。其實現在政府這樣提早兩年去請一些準教師或者去聘用一些即合條件的 準教師，其實對於津校或者直資學校有沒有影響呢？即他們去請教師。 但我估呢，首先個政策上呢就容許官校例如其他剛才講公務員的職系呢可以提早兩年。不過我估計政府就不會容許津校或者其他個學校呢 去做呢件事。我估計啫。咁其他啲學校會唔會覺得唔公平呢？咁都冇辦法，因為個即係正如等於公務員咁做，你私人你當然你自己去做得唔得呢？咁但係呢個真係一個問題嚟嘅，因為津校呢就唔可以自己自把自為嘅，都要政府批准嘅。咁直資學校又點呢？咁呢個的確，呢個就係第一係個政策將來容唔容許津校同直資學校去咁做。第二咧，佢哋又驚唔驚頭先講呢個措施會影響到佢哋招聘教師？特別對一啲即係即將畢業嘅教師嗰個困難度咧，咁我哋都可以聽一下其他嘉賓講下佢哋嘅睇法。 係啦，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再傾過。 可能是全港涵盖最多范畴的体育节目，港台体坛一二三。 世界上有很多新兴的运动项目，你有没有听过电竞单车或者滑浪飞翼、咁匹克球呢？如果你都没有听过的话，那你要记得留意逢星期三的环节潮兴新运动啦。 港台体坛一二三，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四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同日下午四点半至六点，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咁準教師可以提早兩年獲得官校聘用咧，即係呢一個措施。收音機旁邊嘅準教師，你有咩睇法咧？你會唔會即係申請咧？係咪想買個安心咧？歡迎打嚟同我哋傾下嘅。咁啊，1872311，1872311。咁啊，戴立頭先提到話，我哋都會同一啲即係嘉賓傾下啦。咁我哋電話旁邊有陳迪安，佢係香港直接資助計劃學校議會主席。你好啊，陳迪安。 喂，陳校長啊，我就老實問你啦，嗱，依個措施出咧，第一你就覺得會唔會影響你哋將來請教師啦？第二個問題，你又想唔想政府批准直資都可以提早請準教師咧？ 嗱，我諗咁提嘅，首先咧就係直資嗰度可唔可以準請教師提早呢？其實我哋係直資計劃底下呢，其實我哋招聘呢係有彈性嘅，我哋其實都可以呢提早招聘老師嘅。咁但係當年呢業界過往呢我都冇聽過有咁樣嘅做法。咁你話政府而家嘅做法究竟對我哋會唔會影響好大呢？我諗或多或少都有一啲嘅影響。咁但係你話係咪真係好擔憂呢？咁都要睇返而家整體個市場狀況嘅。嗱，而家香港我諗中小學加埋大概1100松啲間度啦。咁官校呢只係佔我成個1000松啲間學校裏面嘅60幾間嘅。咁所以呢其實你話係咪真係會影響到個市場個比例好多呢？咁呢個可能又未必真係咁大啦。 係，但如果政府嗱，你哋就第一，你哋有個自由度去做啦，咁同埋你又唔驚官校咧，官校數目咁少。但如果個政策比津校都咁做，咁你又會覺得點咧？個市場變化會點咧？ 嗱，呢一個如果真係推到咁大咧，反而我哋嗰、那個考慮點就係係咪真係可以咁早嘅時間咧，就真係可以了解清楚有關學生嗰、那個嘅實際嗰個嘅教學能力。因為咧你兩年之前聘請咧，就有一個情況就係佢可能個實習都未做完，咁佢實習都未做完嘅話咧，咁究竟其實個學生因為有可能好多嘅準教師佢讀呢個教育學系啊，咁究竟係咪最後佢最終教書咧？佢可能真係要去咗實習去感受過，即係發覺自己係咪真係合適咧？咁呢一個如果話太早聘請咧，就如果真係推到咁多業界嗰度去睇咧，究竟係咪真係一件咁容易嘅事咧？可能都要再討論下。 即係你其實個意思就係話咧，其實依個都唔係大家邊個搶贏嘅問題，而係調翻轉對成個教育專業咧，俾佢提早兩年咁做， 又俾你真係請到，佢又真係報到，你都未必請到好教師喎。因為點解佢仲有兩年又未學完嘢，又未實習？咁你請翻嚟嗰個人係咪人才？你一等住搶人才啊嘛。其實嗰個係咪人才都有疑問喎，係咪咁啊？你覺得呢個措施？ 呢、這個都會有咁嘅情況嘅，因為始終我哋唔係政府嘅官下官啊，可能個資源多啲嘅，或者佢政府做嗰個嘅集體嘅培訓啊，嗰啲可能會做得更加多啲。咁但係你話我哋津校好或者直資校好，咁可能我哋好多都係單頭學校，又未必係一啲大嘅辦團底下嘅學校。咁嘅情況底下咧，我哋未必有足夠資源，好似佢哋咁就算佢哋可能真係未完成培訓，咁佢請咗，跟住入到嚟之後再做一啲嘅。internal 嘅培訓未必咁容易咯。 咁陳定安其實頭先提到，即係如果一啲即係單頭學校咁，你佢哋又點樣去吸引即係人才去嚟到去即係申請個教職咧？因為我哋睇翻即係教育局嗰啲數字咧，都見到即係2022-23年度嘅臨時數字咧，睇到就係有啲公營嘅中小學咧，佢有啲教師都唔係因為退休啦，可能佢轉行啦，咁都有唔少，即係可能都有3000多人咁啊。咁所以即係點樣去吸引啲教師入翻嚟去做嗰個教職咧？ 我諗可能我哋直資學校會相對較為容易少少，但係都唔係話有好大優勢嚇，因為政府始終嗰個嘅待遇咧，都相對係比官津校較理想嘅某啲情況底下。咁但係直資學校咧，就如果我哋資源充足嘅話咧，因為我哋喺個聘請上嗰個有彈性，咁變咗可能有一啲學校可以咧調整嗰個嘅薪級表啦，又或者係入職嘅薪酬，以至咧佢啲嘅福利都可以提高一啲。咁呢方面可能係純粹從福利或者喺嗰個嘅薪酬制度上高咧，係可以有啲調整，容易吸引啲。咁但係實際嚟講咧，除咗喺個薪酬之外，會唔會都可以喺學即係老師喺學校裏面教書嘅時間，佢啲教節啦，或者嗰個嘅班嘅班級嘅大小咧，即係學生嘅人數多少，嗰度會唔會可能學校都可能有機會要做一啲調整，而容易吸引啲教師咧？咁呢個都係一個可以考慮，特別係教育界呢。咁多年都講啦，其實老師除咗教學之外啦，我哋喺個行政工作上都負擔都多嘅。咁直資學校會唔會我哋都可以調撥一啲資源，就減輕老師喺嗰個嘅行政工作上嗰個負擔，而佢哋可以專注多啲教學咧，咁從而就可能增加個吸引度咯。 不如陳生，我哋將個問題或者再放得即係唔好糾纏咗喺官校提早兩年一個話題啦。大家都知道咧，就是、教育。就對我哋下一代個成長好重要啦，揾到好嘅教師咧，其實係重要嘅。即係當然而家短暫，因為有好多種原因咧，使到出現咗少少困難啦。咁我自己就想問下你，你覺得其實我哋作為教育專業去吸引準教師入行，同埋咧啲其他行業嘅人咧轉做教師，當然係好嘅人才啦。你覺得我哋作為整體上喺學校或者喺呢個教育專裏邊咧，要有啲咩地方？除咗講薪酬改善就難嘅，要同公務員睇齊。有啲咩地方可以吸引更多好嘅人進入去教育呢個專業裏邊咧？ 我想入得教育界別嘅老師啦，佢或者同工啦，佢哋都應該係對教育有份熱誠嘅。咁正如頭先啱啱講咧，因為現在咧，喺香港做教師咧，我哋係除咗要兼顧教育工作啊，或者一啲嘅輔導工作，或者學生嘅培訓培育之外咧，重點咧就係仲有一啲嘅行政工作要做。呢啲行政工作咧，有時咧都係佔老師嗰個整體工作時數都多嘅，或者個比例上都多。所以咧，即係如果我哋係希望可以即係吸引多啲係有志於喺教育上嗰個發展，而佢哋入到嚟學校真係可以專注做教育嘅話咧，真係可以調整一下，係咪可以多少資源俾學校？例如咧，特別係聘請多少少嘅文職嘅人員去負責一啲嘅文職工作咧。嗱，例如咩文職工作？有時有啲學校咧，我哋成日講話收通告啦。又或者收一啲嘅費用啦，咁呢啲其實都佔咗好多班主任一啲嘅行政時間嘅。咁其實呢啲時間留嚟，我哋同學生做多啲嘅關係嘅建設啊，或者班級嘅經營嘅工作咧，可能來得會更加專業，更加對學生受惠得多。 即係你嘅意思咧，即係話咧，如果我哋作為一個教育一整個專業，會吸引更多畢業生或者係其他行業嘅人投身教育行業咧，除咗 提早搶呢個咁嘅措施之外咧，就應該喺嗰個工作嘅意義同埋裏邊嗰啲工作安排，特別行政工作嘅減省裏邊咧，要做多啲功夫，先至會吸引到啲人咧能夠專注到即係佢嘅教學或者專注學生嘅成長，從而投身教育工作。你嘅意思係咪咁啊？ 我相信完全是这样的看法，因为老实讲入得教育这个行业呢，大家当然对于教学啊或者跟年轻人相处是有一个憧憬，有一个热诚在这里。否则如果你说我入来是想做行政工作的，那为什么不做其他的行业的行政工作呢？是吧？那其实更多的。那入得来教育界的，当然希望在教育上高做一些工作。那如果我们可以让这方面有兴趣或者有热诚在教育工作上高工作的教师好，那他们可以多一些时间在一个专业上高發展咧，會嚟得更加貼切。 咁陳定安嚟，就今年咧，即係直資學校咧，就你嘅接觸咧，請人方面嘅情況點咧？係咪已經請齊人？因為之前即係有啲學校都話，我未請夠人，咁有啲科可能都未有科目主任，咁點算咧？咁其實就你嘅接觸，而家個情況係點？因為嚟緊即係仲 就嚟開學啦， 係啊， 大體上我都見到咧，都係埋咗班嘅，特別係教師嘅職系啦。咁但係咧，仍然都見到咧喺嗰個嘅 招聘廣告多唔多啊？報紙上嚇 都多嘅，都多嘅。招聘嗰個嘅市場上高咧，我哋見到可能係一啲嘅支援工作嘅職系多啲啦，即係可能係一啲 assistant 啊，或者可能一啲學校裡面一啲嘅非教學職系都仍然仲請緊人嘅。呢、這個我哋都見到，咁但係大部分教學職系嘅應該都已經埋咗班，咁當然仲有少數零星，可能臨尾仲有一啲嘅我哋嗰啲嘅音樂椅效應啦嚇，因為有一個老師如果轉去另外學校，咁其他學校都要照樣要再招聘噶嘛，咁大家呢咁樣輪住去嘅啫，呢個係。 咁陳定安喺個薪酬方面，即係話福利商方面有冇啲咩即係變化咧？即係今個學年，即係請人方面。 大底上應該都冇乜太大變化㗎啦，咁因為今年就因為公務員受惠於公務員加薪啦，咁所以教師嗰個嘅本身嗰個嘅我哋嘅薪級表咧，亦都提升咗啦，咁呢度都會提升咗嘅咁樣嚇，咁所以大體整體嗰個嘅薪酬福利咧，基本上都冇乜太大嘅改動咯。 好，咁啊，多謝曬陳定安嘅電話，我哋今次傾到呢一度。咁啊，陳定安係香港直接資助計劃學校議會主席，咁啊睇啦，咁睇嚟就即係。學校要請教師，其實真係個發展都要吸引力喎。 係啊，我亦都聽到佢講咧，我都定啲即係開學咧，應該啲大部分學校咧，應該就唔會出現仲有啲教師空缺咧，冇人做咁啊。依家最緊要保障我哋學生嘅個學習嘅利益，依個係最重要 嘅。咁同埋即係話，即係除咗教學嘅，如果有啲文職嘅職位咧，可以俾一啲學校可以聘請咧，亦都幫到我哋減輕咗即係教師嘅壓力。咁我哋有機會再傾過。咁今日嘅節目時間到呢一度結束。